席比原先流失三分一。選舉由225名的候選人競逐45個市議會議席，在接近點算完成的選票中，估計統一俄羅斯黨取得超過20席，比原先流失10幾席。其余在野党有显著的议席数量增长，当中俄罗斯共产党预计由5席增至取下13至14席，亦有反对党候选人首次晋身市议会。天气方面，华南普遍晴朗，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明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81点，跌9点，成交金额7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4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1点，升178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2.4跌1蚊，盈富基金27.55升1毫，建设银行6.03冇起跌，友邦保险79.7系升3.33毫，吉利汽车13.42升6.6毫，中国平安93.5跌3毫，汇丰控股58.2升3毫，中国生物制药10.94跌4.8毫，中兴通讯23.5升2.25毫，美团点评72.45跌0.3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英镑9.657，瑞士法郎7.92，澳元5.386，加元5.959，新西兰元5.042，欧元8.6501。每百日元对港元7.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893。日经平均指数报21,318点，升118点。港金现价报14,10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38美元，卖出1,50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那边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些少。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接近举园，大坑道去铜锣湾方向跟住利群道那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宏丰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繁忙一些。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东接近油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是挤塞的，龙尾去到亚街老街。呈祥道去荃湾方向相当之繁忙的，跟住蝴蝶谷道那里开始有车龙，龙尾过了风力楼。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美河楼那段都是挤塞，龙尾去到李郑屋泳池对上。加士居道天桥 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呢，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3，听朝早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0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大家可以叫我做萧叔叔，我是一个英文老师。咁喺呢个节目咧，萧叔叔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咧英式英文里面一啲比较有趣嘅东西啦，同埋我认为最好嘅学英文嘅方法。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逢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 自由风，自由风， 手下留情，节目时段内播出。 学好英文，世界会大好多。 我是夏雨，长者医疗券计划有好消息，除了原本的2000元，今年还单次额外发放多1000元医疗券，累积金额上限亦加到8000元了。除了医病，医疗券还可以用来做健康评估或者睇牙的。长者他们的家人和护老者上 hcv.gov.hk 或者打2838-2311就可以拿到服务提供者名单。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有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一的下午五点接近十一分的时间，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现在温度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先简单地总结一下，由过去星期五那晚开始，这两日的市面因为反修例的事件而触发到的警民冲突的情况。首先其实是在星期五晚那里亦都是有人群聚集在太子港铁站之外的，因为有市民就跪在站入面要求港铁保留和公开8月31号当晚太子站的闭路电视片段，后来也都是酿成了警民之间的冲突，警方也都需要发射胡椒弹和在旺角警署附近施放催泪烟，其后那个冲突也都是去到旺角一带的。到了星期六啦，就再有网民咧系发起咧机场压力测试，但系咧嗰日咧就警方有一个比较好嘅准备啦，咁喺唔同嘅地点咧都有一啲嘅警察咧驻守啦，同埋咧检查系进入机场嘅人士嘅。咁翻到去太子站啦，太子站咧亦都系夜晚咧再有一批市民喺旺角警署之外同埋弥敦道一带咧聚集嘅，咁亦都咧系要求咧就住8月31号晚嘅警方喺港铁太子站嘅行动当中咧，究竟个情况系点咧？系要求咧系即系港铁个方面咧再有一啲嘅资料交代啦，咁同埋咧亦都有一啲嘅市民啊再次质疑咧嗰度究竟系唔系有一个人命嘅损失嘅？咁事件咧亦都系令到咧系引发另一轮嘅警民衝突啦，咁亦都咧係警方再次係需要咧以胡椒噴霧咧去驅散部分嘅人士嘅。咁而同一晚啦，亦都喺港鐵嘅大埔墟站咧，亦都有人咧係破壞入閘機，咁然之後亦都有警員咧喺嗰度進行一啲嘅執法行動，係。同有一啲嘅人咧，就酿成一啲嘅冲突嘅。咁到咗星期日啦，即系寻日啦，亦都系咧有一个咧叫做香港人权及民主祈祷会，主要咧就系发起喺遮打花园举行呢个祈祷会，系向美国驻港总领事馆请愿，促请咧美国政府通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嘅。咁但系事件咧，亦都系后尾咧系让至到警 警民之间嘅冲突嘅。咁警方咧亦都系喺中环啦、铜锣湾啦等等系一带咧，同示威嘅人士有一啲嘅冲突啦，亦都咧系需要咧施放催泪烟嘅。嗱，咁喺连日嚟嘅冲突之中咧，大家我谂都留意到一个情况啦，似乎就系8月31号晚喺太子站发生咗啲乜嘢事咧，系成为咗一个嘅焦点嘅。有啲人士咧就相信嗰晚咧系有一个人命嘅损失啦。咁但系咧政府咧亦都系喺星期六嘅时候啦，再发出一个严正声明嘅，9月7号，咁啊指出咧喺过去3个月嘅执法行动当中咧，并无致命个案。政府嘅声明同时都话咧系强烈否认持续散播嘅谣言，指称咧喺8月31号晚上喺港铁太子站冲突之中咧有致命事件发生嘅，咁亦都咧系再次引述咧消防处喺星期五晚嘅资料啦，话当晚咧最终喺现场需要救护车服务嘅7名嘅伤者咧，全部都系经过一个特别嘅列车啦，由救护人员咧护送去港铁荔枝角站，然之后咧就再送去咧明爱医院同埋玛加烈医院治理嘅，而医管局咧亦都系喺个新闻稿入边咧，话再次确认咧，根据佢哋嘅记录啦，当晚港铁站事件之中咧，并冇死亡个案。咁但系咧，似乎连日嚟咧，对于究竟港铁嘅太子站8月31号晚嗰日咧，有几多嘅伤者咧？有一啲嘅人士咧系存有一啲嘅疑虑嘅。咁亦都咧有人强烈要求咧，就系港铁咧系公开当晚嘅闭路电视片段。今日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啦，以及咧系运输及火局局长陈凡啦，以及系港铁嘅高层，包括佢哋嘅主席欧阳百权啦，佢哋嘅行政总裁金泽培啦，同埋佢哋嘅车务总监刘天成咧，亦都系巡视过几个车站啦。咁后嚟咧就系陈凡啦、金泽培同埋欧阳百权以及刘天成几位咧，佢哋都系有回应到传媒嘅提问嘅。港铁就话咧知道咧市民嘅关注，但亦都系重申咧，相关嘅闭路电视片段将会系保留3年嘅。咁至于咧系对于民间要求话公开闭路电视片段呢一个嘅要求咧，佢哋就话同一啲嘅相关嘅部门咧倾紧。咁但系亦都重申咧会有一啲私隐上嘅考虑嘅。咁但系睇到啦，就系市民嗰方面咧，有立法会议员咧就会系协助一啲嘅人士咧，通过一个民事嘅方式咧，希望向港铁作出索偿，并且是希望咧系港铁咧能够公开相关嘅片段嘅。嗱，连日嚟太子站嘅情况，大家点睇呢？港铁系咪有需要公开佢哋嘅闭路电视片段，以释疑虑？呢个系咪一个比较好嘅解决事件嘅方法呢？电话号码18721，大家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我哋转头咧，亦都会请嚟咧系相关协助入品嘅人士啦，同我哋讲讲咧而家嘅情况嘅。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9月9号，朝早7点半。 打收炮， 雨有冇好？ 没有冇痛， 只有无力。 全港多间中学嘅学生同埋校友发起联校人面行动，要求政府回应五大诉求。中午12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以及港铁管理层先后去到中环同埋湾仔港铁站视察站内受损情况。陈凡： 损坏咗我哋铁路嘅设施，其实亦都系损坏咗我哋香港市民享用呢个系有效率嘅公共服务。我希望咧系参与破坏呢啲设施嘅暴乱人士咧，系尊重翻我哋香港人出行嘅自由同埋权利。 下午4点，警方喺过去3日一共拘捕157人，佢哋涉嫌刑事毁坏、袭警以及非法集结等。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 示威者先由参加一个集会，再演变成暴力，即使警方尽量去协助，希望游行集会可以和平有序地进行，但是暴力激进分子宣泄暴力、骑劫这些公众活动，破坏大家所爱的香港，威胁市民的生命财产。面对这些情况，警方有责任、有信心，亦都有能力止暴制乱。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其實咧係港鐵喺車站入邊係安裝閉路電線咧。幾年之前佢哋曾經喺立法會度答過啦，主要咧係為咗咧係控制人流秩序啦、監察意外啦、同埋緊急事故、防止罪行以及協助罪案調查等等嘅。咁佢哋咧安裝嘅範圍就係包括咧車站嘅出入口啦、大堂啦、出入閘機啦、月台啦，同埋車廂入邊嘅呢啲嘅位置，並且係指出咧。佢哋系会跟翻咧私隐专员公署嘅报告，就唔会将啲闭路电线咧安装喺一啲不必要地侵犯个人私隐或者系人咧预期有私隐嘅地方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311，电话旁边啊，我哋请嚟啊就系立法会议员咧欧乐轩嘅，欧乐轩你好。 陈燕平你好， 嗱，你而家系协助紧啲市民就住8月31号嗰日嘅事件咧系入品嘅，那个情况系点样噶？ 是我協助了一位市民是入品小額錢債，咁目的有兩個啦，因為第一佢係真係因為嗰件事咧係受到一個即係比較大嘅打擊或者驚嚇啦，其實嗰個場面咧我自己接觸唔止佢啦，亦都係有一啲急救員咧，其實係佢哋連講翻件事出嚟都有困難，嗰一日的確佢哋係生活喺恐懼之中，亦都唔知道喺咩時候先至可以逃離嗰一個。車廂嘅困，佢哋即係點解比喻做同721啲元朗嘅恐襲係有得揮咧？咁唔係冇理據嘅。咁我哋撇開嗰個執法係咪適當嚟到去講啦？咁其實今次嗰個入品咧，主要就係要追討透過小額錢債嘅手段追討翻嗰個心理嘅損失啦。咁佢睇咗一啲心理輔導嘅服務，嗰度係填咗2500蚊。咁但係更加重要嘅係因為你要舉證，即係小額錢債裏面就要舉證，究竟當日有冇發生過一啲恐嚇事主嘅行為。咁所以亦都係透過呢個基礎去引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咧。去要求港鐵係交出當日太子站嘅閉路電視期望透過呢個方式，希望即係讓到一啲事情咧能夠真相大白，咁亦都係即係釋除咗而家公眾對於好多太子站當晚發生乜嘢事冇人知道嘅一啲疑慮。 我想了解一下嗰位當事人咧，係純粹當時喺個車站嗰度出現嘅，就並唔係係曾經係受過追趕嘅人士定係點樣啊？ 佢唔係受過追趕人士嚟嘅，佢就入閘，咁其實本身個目的就希望搭車翻去佢要去嘅地方啦。咁但係好可惜，就最後架車一路都冇開到嘅，然後等咗將近佢聲稱就大約過半個鐘左右，咁當中當然即係佢話個站又要關閉啊咁樣，咁有好多乘客咧其實係唔知道究竟係要走啊，定係要等架車開啊咁樣，咁結果最後就即係好不幸地有好多警察嘅速龍小隊咧就經過月台就入咗個車廂就打一啲即係示威者以及平民，咁而導致到即係佢哋有好多人都係驚嚇啦、受傷啦。咁系一回咁嘅事啦。 啊，即系嗰个当事人就喺事发嘅月台层嗰度嘅，系咪啊？ 佢喺个车厢入边嘅， 正喺即系速龙小队即系入到去嗰个车厢。 系冇错。 吓，嗱，咁我就想了解啦，即系嗰位当事人而家入品咧，佢要求港铁交出佢嘅片段咧，其实系要求交出一个几大范围嘅片段咧，因为事发咧就月台有事件发生啦，车厢亦都有事件发生啦。咁如果我头先听你咁讲咧，佢涉及咧就只系车厢部分，咁系唔系要求净系出示佢自己所身处嘅车厢部分嘅相关片段，定系点样咧？ 我哋就希望港鐵去交出當晚成個過程全部佢擁有嘅片段嘅，咁當然佢哋會問究竟係咪能夠即係咁樣係咪合理咧咁樣，但係我覺得好難嚟到去將佢剪裁啊，即係你諗下嗰個交出閉路電視嘅 作用是要交代他整个的事发经过。咁如果我哋接受咗某种程度的制裁，咁我有阵时又可能唔知道佢个前文后理，咁你变咗就好难嚟到去做。咁甚至我哋同港铁一路交涉咧，我哋就一路希望佢哋话，其实你公开某啲片段，咁你已经系释除咗公众疑虑，咁你好过日日即系啲人又要嚟你港铁站度搞你港铁嗰啲设施，咁但系到头嚟又冇办法公开翻当时嘅真相，咁其实大家都系一个死局。他们亦都有忧虑到那个私隐的问题，但我又即有两个质疑，就是第一，如果是这样，你所有的直播即是电视台直播你都侵犯人私隐的啦，不如不要搞直播啦，那又不合理。第二就是就算你只是要剪裁返那个涉事人的闭路电视，那又有困难，即是因为你都不知道在哪一刻才拍到他。是啦，那这里亦都是有个技术上的困难，所以我们说你能够不如就全部公开到的话就公开啦。 所以你们都征询过法律意见呢，要求港铁的方面呢公开全部的闭路电视片段，你们是有一个强烈的亦都是成立的一个理据在这里，就看看究竟港铁怎样回复，是不是？ 是啊，我哋都研究过啲法律嘅途径係可以点样做，咁亦都係得出咗即係暂时去入小额欠债啦，因为呢个係对于即係入品人係有一个轻省啲嘅代价啦，相对而言。咁因为曾经亦都探讨过係咪用其他更加进一步途径，例如民事嘅索偿等等，咁但係即係涉案人其实係咪能够负担得到嗰、那个有机会要面临嘅审判啊，同埋当中嘅法律风险啊，咁样咁呢个都係相对地高嘅，咁所以暂时係用小额欠债方式即係做咗呢一步先咯。咁如果港铁喺呢段期间我亦都留意到佢今日下昼有讲话積極考虑緊係咪交嗰个片段，咁我諗其实佢交片段本身对于件事情我自己觉得係好嘅。起码你嚟到去将一啲疑虑係释除咗，特别係有啲人成日话太子站多晚係咪死咗人啦咁样。哪怕我哋知道铿锵集係有做过一啲资料嘅查证，似乎就未有，但係你公开咗闭路电视亦都係对于解决嗰个问题释除疑窦係有一个正面嘅作用。 我想了解呢，其实如果你哋即係最主要而家呢个做法，除咗係想同港铁呢係索取一个即係小额嘅赔偿之外，其实可能最主要个目的都係希望港铁呢能够公开相关嘅片段啦。咁但係港铁呢佢而家嘅说法就係要考虑到私隐嘅问题。嗱，你哋嘅法律意见关于呢一点有冇啲乜嘢嘅分析都可以同大家讲讲啦。 我自己觉得即係有限的意见里面就是说那个私隐的问题是你很难这样去讲的，因为即如果你觉得在当晚即只要拍摄到你容貌就侵犯了你私隐，那其实你全部的传播门街影到当晚的资料，那难道都是即侵犯了涉事人的私隐，那所以那样东西我们就觉得没得去这样想。那我们亦都知道港铁是很介意这一点，那如果很介意这一点，那没有，我们只能够期望他想想有什么解决办法啦。即係我有限得出嘅一啲資料，佢哋有諗過話不如遮咁啲樣啦。但係你永遠係會有無限問題，例如話你遮咁啲樣，咁你遮邊個嘅樣？咁如果你遮嗰啲樣，會唔會又會遮咗一啲關鍵嘅動作？同埋佢嗰個後期製作亦都係要好費事失事。咁我諗喺呢個地步，暫時未有一個好同港鐵嗰方面一個好清晰嘅共識。 如果根據而家資料，你哋呢一個個案應該係去到十月後期先至，十月下旬先至會再係喺小額欠債審裁處嗰個處理噶嘛？係咪啊？ 啱嘅，嗰排期排到十月尾嘅。 系啦，嗱，咁我想了解多一个，即系你哋征询咗嘅法律意见。如果譬如港铁佢直情话好啦，你而家追讨2500蚊咧，我就即系俾你啦吓。咁可唔可以就系咁样去处理咗件事，而佢唔需要去出示任何嘅闭路电视片段咧？即系佢应咗你要求啊，得唔得噶？ 我觉得你应咗涉事者一个心理上的损失，但始终你未能够应对香港市民 民一个好重要的问题，就是究竟当晚发生什么事嘛。 明白。 系啦，咁我觉得即系有样嘢好紧要，就系佢起码都要谂翻用任何方式，其实不论电视就虽然系最直接嘅手段，去话俾市民听究竟太子站当晚发生过乜嘢事咯。 唔系，所以我就系想问咯，即系如果根据你嘅法律意见，会唔会其中一个即系港铁可能做嘅做法，就系佢直头系承诺即系赔偿咗你嗰2500蚊，佢接受咗，咁然之后佢就唔公开嗰个闭路电视片段，会唔会有咁嘅几率嘅咧？ 有咁嘅可能嘅，但係当然考虑到基本接受都系咁样就接受啦。咁当然你喺呢个位可能係好即係可能好无奈去处理咗呢个个案，但係我觉得你处理一个个案，你可能仲有接种而嚟个案，因为我所知道有一啲嘅法律界朋友啦，其实都已经係收到其他唔同嘅个案。咁而其他唔同嘅个案亦都未必一定用小额钱，就係甚至即係我啱讲民事嗰样嘢啦。咁而到时候若果真係嚟到引用条例要求喺庭上面到交嘅话呢，其实你冇 都係要处理呢个问题嘅。多谢晒你欧乐轩，倾到呢一度啊，係立法会议员欧乐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在记者会否认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有男警对女士搜身，他说警方在东涌有要求一架车上的乘客落车，当时是由女警员对一位女士搜身。江永祥又说，在铜锣湾礼顿道一间学校对出，曾经有一名军装女警截停一名女士搜查，怀疑曾经参与示威。他强调，按照法律定义，集结在暴动现场的人已经有机会干犯暴动罪，有关人士的衣着、装备或者出现在现场的解释会被考虑，但对往后是否会被定性曾经参与暴动，绝对是并无绝对关系。另外，星期五至今日凌晨的示威活动中，一共有125男、32女被捕，介乎14至63岁，涉嫌刑事毁坏、阻差办公、袭警、非法集结等。网上流传一段片段，显示有防暴警员在昨晚铜锣湾港铁站一个出口向行人路投掷一枚催泪弹，催泪弹在记者同行人身边爆开。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表示，当时警员在有关出口被人由上向下投掷石头和垃圾桶等杂物攻击，警方要用相应武力驱散和清除前方的威胁，为了制造安全距离，于是朝向有示威者离开的方向投掷催泪弹。另外，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说，有传媒工作者在警方作出拘捕时会走到很接近被捕人士或警方的位置，情况不理想和危险。他又说，部分别有用心穿着反光背心的人混入记者当中作出掩护，甚至攻击警员，前线警员在无法即时辨认身份情况下，适当时要作出措施确保能够保持适当距离。消防署副救护总长曾敏霞表示，署方并冇刻意隐瞒8月31日港铁太子站的伤者数目。对于有传媒将当晚由油麻地站送往广华医院的3名伤者推断和太子站内消防署初时估算的10名伤者人数吻合，他澄清两宗事件发生在不同地区并冇关联，太子站内的救护人员并冇接触油麻地站的伤者。曾敏霞在警方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当晚在太子站内情况混乱，伤者分布在不同位置，而且会有移动，可能会重复计算。当时在初步点算伤者人数之后，有人最后会无需救护服务。他又强调，伤者人数会不断更新，同最终人数有可能不同。大埔加密柏宇中学发表声明，对星期六晚有同学被打伤同拘捕表示难过同担忧，会全力支援受伤同埋被捕同学，希望佢哋尽快可以如常回校上课。校方话，现时几名被拘留嘅同学已经获保释，受伤同学伤势大致稳定。声明又话，现时社会气氛敌对，校方希望同学能够远离危险，避免参与游行集会，不忍再见到同学因此而受伤或者被捕。 过百名学生同校友今朝喺校外筑成人链，声援被捕嘅学生，参与嘅校友朝早到大埔警署投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咧都好繁忙嘅，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附近。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都系多车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近住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范围都开始繁忙噶啦。港岛路面嘅情况咧，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多车啦，龙尾接近城市花园。而铜锣湾嘅高士威道西行去轩尼诗道方向近住摩顿台至到维园嗰段咧，都系多车嘅。中环嘅天华街仲系有临时交通安排，天华街继续系要封闭，不能够通车噶。九龙方面咧，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一带就多车嘅，龙尾近龙翔道竹园道附近噶。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林鄭月娥正式撤回呢個逃犯條例草案，但係咧唔會成立任何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 有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咧，佢喺社會上嘅公信力比較強，佢唔係淨係睇警察啊嘛，係成個事情，即係成因啊、過程啊，對我哋社會了解真相比較重要。 星期一至五黃昏5至8，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黃太。多谢你成日嚟探我，仲请我饮汤。 横店铺开，隔篱邻舍使乜客气啊？陈伯，你喺嘉年华会嘅魔术表演好精彩、啊。 班街坊上面啫，可以帮到手又氹到大家开心，真系好满足。 咁迟啲，我哋参加社会福利署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预埋你噶啦。 好啊，大家互相照应，我哋班老友记都开心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嘅。剛才就同大家提到啦，有關於8月31日晚啊，警方咧喺太子站執法嘅時候咧，所造成嘅受傷嘅人數啦。咁由於咧係其實個事件咧就係因為咧有一啲嘅人士對於警方佢哋所公布嗰個受傷嘅人數咧係唔信服啦。咁甚至咧有一啲即係網上嘅傳言咧就話嗰度係有死亡嘅個案嘅，咁所以都导致到咧，连日嚟大家都可以睇到咧，有啲人咧就带埋花啦，去太子站出边嗰度咧，话要悼念相关嘅一啲嘅人士嘅。咁但系咧，我哋如果睇翻咧警方同埋消防处嘅解释同埋说法啦，咁啊，根据消防处嘅解释咧，就系话救护指挥官咧初步点算咧系话现场咧有10个嘅伤者，咁但系再次点算嘅时候咧。 就確認咧係七個，話原因咧可能係事發嘅時候咧站入邊比較混亂，初時可能係有重複計算部分傷者嘅，咁亦都咧係嗰個人數嘅問題咧，咁呢個政府咧亦都喺九月七號嘅聲明入邊咧就再次引述消防處嘅數字，就話咧當晚最終喺現場需要救護服務嘅傷者嘅人數咧係七個，並且全部經一個嘅特別列車咧由救護人員咧護送去港鐵荔枝角站嘅。咁其後可以留意到啦，亦都有傳媒咧佢哋透過站附近嘅一啲嘅閉路電視片段，即係站出邊啊，其他嘅閉路電視片段啦，係再去咧比對咧送去醫院嘅人數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傳媒嘅報道啦，就話會唔會係唔單止係七個嘅傷者，亦都咧係有一啲嘅人士咧送咗去其他嘅即係醫院嚇，即係明愛同埋瑪嘉烈以外嘅醫院咧，去到進行一個救護咧。咁啊，因為都有報道就係話有一啲嘅傷者咧係送咗去咧廣華醫院嘅。咁但係咧，如果根據翻咧今日晏晝啦，就係、是、警方嘅記者會上面啦，消防處嘅副救護總長曾敏霞就表示咧，佢話處方係並無刻意隱瞞八月三十一號太子站嘅傷者数目嘅，并且咧系话有传媒咧将当晚由油麻地站送去广华医院嘅三名嘅伤者，推断系同太子站入边消防处初时估算嘅十名伤者嘅人数吻合咧。咁啊，曾敏霞就话咧个事件咧系发生喺唔同地区，并无关联，而太子站入边嘅救护人员咧并冇接触油麻地站嘅伤者。呢、這个咧就系、是、今日晏昼消防处副救护总长曾敏霞嘅说法啦。电话号码18721。如果为咗去澄清八月三十一号晚太子站嘅情况，其实港铁会唔会系要公开当时嘅闭路电视片段，可能会系更加好。但系当中所涉及嘅私隐考虑，又或者系有冇其他嘅法律程序嘅考虑系需要兼顾咧？电话号码18721。听众陈先生，你好，陈生。 系陈燕平，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啊？ 冇嗱，你都系我本来咧就系几尊重嘅呢个广播员之一。咁但系咧就最近咧，我就觉得咧就譬如话，好似讲八三一呢件事，就其实咧就即系大家都明白，香港呢个咁文明嘅地方，点可能话会有死咗嘅人都冇，即系都可以隐瞒嘅？I don't think 呢個香港咧就係淪陷到咁嘅地步，即係譬如話點解我哋要讓呢件咧就實實際際係冇發生過嘅事咧就講出嚟，好似變咗事實咁咧？咁仲有一樣係歐樂軒議員，即係你記得有一日咧，就即係譬如話佢喺我唔知係咪關，即係佢喺度佢就喺嗰個旺角就用啲粗口，好粗嘅粗口。闹嗰个女嘅指挥官。 嗱，我谂咁样咧，唔系先生，我想补充，我想补充先。 你唔好收我钱啊！ 我唔系收你钱。 嗱，你哋呢啲就专收人钱。嗱，我就话俾你听。 你请讲。 欧乐谦议员咧，就嗰一日咧，我而家系 related 嘅，所以我讲，佢咧就讲完粗口，第二日咧，你哋又要访问佢。喂，呢啲人，即系譬如话，好似头先，你哋又访问佢。问佢法律意见，我想请问声你，欧乐谦议员系咪本身有法律常识嘅？佢系咪法律系咪律师嘅？因为我 Google 过佢，我知佢唔系。咁点解你哋会问佢法律意见咧？ 嗱，咁样啦。 To my surprise， 即系你哋嗱，我觉得咧，香港咧嗱，我系一个土生土长，我由零。到而家有少少積蓄啊，咁我亦都好珍惜香港，我好珍惜香港嘅core value。我覺得咧就你冇可能咧，即係大眾傳媒咧就應該咧就去講啲好即係、就是、公道嘅説話，唔需要偏單任何一個。 嗯， 但係你哋譬如話，即、就、係、是、記者，包括呢個香港電台嘅記者，你哋譬如話 好似即係我哋睇 live 啫，我唔信任何一方面嘅，我唔信任何一方面嘅即係嗰啲 send 啲信息啊，各方面咧可以造假噶嘛？咁你譬如話，你有時即係你譬如話，你哋咧就即係你哋咧就要持平一啲，等呢、這個香港咧，我哋應該要愛惜佢，大家咧。就唔好令到佢咧，就即係沉淪落去。即係譬如話，大家都要有一個，大家都要有一個價值觀啊嘛。香港嘅價值觀唔係咁噶，陳小姐，你、我相信你讀過傳媒，亦都應該知道唔應該係咁樣。即係譬如話，你哋好側面咁嗱，譬如話訪問，成日都係譬如話嗰啲，即係佢好有立場嘅人上嚟講嘢，你應該要平衡。譬如 OK。你揾呢、這個，亦都要揾另外一個。咁somehow咧，就指導咗呢個消息，即係 sorry， 指導下人哋一般嘅分析能力。仲有一樣嘢，你嗰位曾，即係譬如話，好似依家啲年，即係啲小朋友、細路仔，即係譬如話嗰個細路仔咧，嗰啲幼兒園，你哋都喺度鼓吹嘅。我係講曾志豪先生。我咧就写咗 email 去投诉你哋。 嗱，先生啊， 先生啊，又系咪想收我钱啊？ 唔系， 唔紧要。 你如果咧，我只系想补充咧两点啫。第一，其实我头先所讲嘅欧乐轩咧，我只不过系想补充翻咧，因为我唔敢肯定，其实你系讲紧啊欧乐轩嘅边一个嘅访问啊。咁我只系想补充翻咧，其实欧乐轩咧，佢喺较早之前咧就系被警方咧。系啦，即系被警方咧，系即系拘捕嘅咁样。咁我就因为唔知道，其实你系咪想讲即系嗰一件嘅案件？咁所以我补充啫，唔系咁，所以陈生，你不如俾少少时间我讲一讲。 嗱，你记住你头先讲，你问佢法律意见，你听翻带，我听清楚嘅。OK， 我唔系想话去拗，我只系话翻俾你听。香港电台是我公帑，我告诉你，我每一年我交不少税，我亦都由零，我亦都是住个摩区晒市区， 是 all by myself， 是 冇人帮， 是 我哋细个亦都冇有福利都唔去攞，挨呢啲是我哋嘅 core value 啊嘛，全世界嘅即係全世界人都好羡慕我哋香港嘅 core value。点解我哋要摧毁佢咧？ 明白。 啊，咁即系譬如话，大家咧，嗱，你咧就比较持平啲嘅。啊，欧嘉伦先生啊，成咁咧就更加难同佢讲，可能已经收咗个线。嗱，我净系希望全香港，我哋大家全部去做好一件事，即系去即系由传媒做起啦。因为传媒就好大嘅影响力。啊，即系我哋应该咧。就为香港去向前走，唔系话打倒褪。而家香港嚟讲，真系你讲真，嗰啲小朋友就其实佢哋系有错，但系佢哋唔系大错。后面嗰啲泼嗰啲就系大错。你后面嗰啲泼嗰啲咧，佢拱啲小朋友，人肉馒头、人血馒头啊！嗰啲小朋友咧就好惨嘅。咁你讲譬如话后面边啲人去鼓动咧？大家心里有数。 明白。 我哋譬如话传媒咧，我哋咧嗱，你记得有一个古语啦，嗰只马点解跑死啊？唔系因为佢咩啊？系啲人喺度鼓掌啊，鼓到佢话去咯。 明白。嗱，阿陈先生啊，即系多谢你意见啦，亦都知道咧你对香港嘅关注嘅非常之感激。咁不过我哋都倾咗一段时间啦，所以暂时倾到呢度啊，多谢晒你。咁想补充一番咧，其实头先咧亦都因为唔知道即系听众佢想提出欧乐轩呢个个案啦。咁但系由于即系担心唔知会唔会咧系提及到咧就系欧乐轩即系被捕嘅嗰一个个案，咁所以先至咧系特别即系讲到呢一点嘅啫。咁另外咧，点解我哋今日要邀请阿欧乐轩接受访问咧？原因就系佢系协助咧有人向小额钱债审裁处咧系入品啊，向港铁系追讨2500蚊嘅心理创伤治疗费，并且咧系要求咧港铁咧交出闭路电视嘅影像以作证据。因此咧，我哋先至访问佢，而亦都咧系询问佢咧究竟佢哋获得嘅法律意见。 系啲乜嘢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亦都系曾经邀请过多位嘅人士啦，吓邀约佢哋咧接受访问，包括咗系民建联嘅李慧琼啦、张国军啦、陈克勤啦，另外一位就系无党派嘅谢伟俊啦，以及咧系汤家华资深大律师啦，同埋仲有法律界嘅其他人士咧，我哋都系邀请过。不过可能系由于种种嘅原因，包括系时间啊或者系各方面咧，所以我哋未能够咧请佢哋发表佢哋嘅法律意见或者佢哋嘅睇法嘅。咁但系如果有机会，我哋再请翻呢啲嘅法律界人士咧，都会同佢请教翻，就系而家有人透过小额钱债审裁处系要求咧港铁公开佢哋嘅片段，到底系咪有一个好强嘅法律理据咧？喺度多谢晒陈先生，以及咧多谢晒各位听众嘅鞭策嘅，亦都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发表你嘅意见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转头翻嚟，我哋都会请嚟咧相关嘅一啲嘅人士咧，讲讲咧过去嗰几日啦，对于警方嘅行动咧，佢哋一啲观察嘅。电话号码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i,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My name is Uncle Chiu. 大家亦都可以叫我做蕭叔叔，我係一個英文老師，咁啊一個語言學嘅愛好者啦。我覺得自己係一個。咁喺呢個節目咧，蕭叔叔會同大家分享一啲咧英式英文裡面一啲比較有趣嘅東西咧，同埋我認為最好嘅學英文嘅方法。我一直教同學英文嘅理念咧，就係 Just because you're not born or raised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does not mean that you can't speak the language as well, as eloquently, as expressively as an educated native speaker. 即係話要講得一口流利嘅英文咧，其實你唔一定係需要喺一個講英文嘅國家或者地方長大或讀書，你需要正確嘅學習方法同埋一個驚人嘅毅力。咁係就會有可能可以講好英文㗎。Again, my name is Uncle Shu, 請大家多多指教。喺聽日我哋會有啲好簡單嘅東西開始。Bye bye。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嚟咧，自由风，自由风嘅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个嘅监察组织民权监察嘅成员黄浩然嘅，黄浩然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 吓可唔可以先同我哋总结一下咧？过去由星期五晚开始咧，你哋喺街上面咧观察到警方同埋示威者之间嘅冲突嘅情况咧？ 咁呢段时间其实即系民权观察都一路有派观察员喺即系现场睇住，特别警方使用武力嗰个嘅问题啦。咁我谂其实而家个情况系令人忧虑嘅，因为无论示威者以至即系警察。使用嗰個武力或者嗰個嘅示威激烈程度咧，都係即係進一步一啲有一個更加上升嘅趨勢啦。咁特別即係我哋就住即係警察佢嗰個使用武力嗰個做法係非常之關心，因為我哋特別見到咧使用警棍係去攻擊即係示威者或者市民嘅頭部咧，呢一個問題係再次嚴重。過去有一段時間，似乎即係警方都係即係避免去使用警棍，但係呢一段時間咧，警方似乎又開始多咗好多同示威者短兵相接嘅情況，亦都更加嚴重嘅問題就係用警棍咧係去擊打示威者或者啲市民嘅頭部，而呢一個其實我哋睇翻喺警隊。無論是香港警隊的指引以至其他國家警隊指引呢，即用警棍去攻擊一個人的頭部呢，已經是屬於一個致命武力級別的問題來的。那我們相當之憂慮這個情況是會惡化。 化咯。 嗯，我谂你主要系讲紧咧，即系有传媒就拍摄到喺应该系星期六夜晚喺大埔墟火车站警方嗰个执法行动上面，会唔会系有啲嘅人士被警方以警棍去即系制服咁样，系咪？你系咪主要讲紧相关情况？ 除咗喺大埔，我哋即系亦都即系见到，譬如即系呢个最主要就系喺嗰个直播片段啦，喺譬如8月31号，即系喺呢个。太子站内嗰个嘅冲突，我亦都即系见到有多位嘅市民去受伤咧，都系头部受伤。嗰、那个我哋相信系即系因为一个即系警棍嘅攻击所引致。 嗯，吓嗱，咁头先咧喺警方嘅即系记者会上面咧，其实佢亦都提到一个问题，可能亦都同你哋现场做观察嘅一啲嘅民间组织咧系有关嘅。佢哋就话咧系留意到即系有一啲嘅现场嗰度咧，有啲人士就比较系近距离咁样咧，系去即系喺警方嘅执法嘅即系现场嗰度咧，系比较系近距离。咁就包括咗一啲嘅记者或者系一啲着住反光衣嘅人士啦，咁亦都咧系包括咗一啲嘅观察员嘅。其实因为亦都可唔可以去讲一讲咧？譬如你哋喺个现场做观察嘅时候，究竟系点样处理嘅咧？因为警方亦都话喺示威嘅现场咧，都个情况混乱啦，即系有人系意图抢走犯人啊，或者袭击警员啊等咁样吓。 第一就即系民权观察嗰个做法咧，我哋会系喺一个安全嘅位置啊，系去即系记录警方嗰个嘅行动啦。咩叫安全位置？就系第一个观察员去要即系保护自己嘅人身安全，同埋即系佢所收集到嘅证据。第二就系我哋都即系有强调，就系我哋咧系唔会介入任何示威者同埋警方之间嘅冲突或者一啲任何嘅行动嘅。咁所以我哋企嗰个位置咧，就唔会喺示威者同警察中间，我哋通常都喺旁边。咁而亦都就系其实我哋透过我哋嘅一啲嘅装备，譬如一啲可以即系宽远。即係可以一啲長鏡頭嘅攝錄機咧，係令到我哋可以喺一個較為即係距離個衝突點係有5至10米距離嘅地方咧，係去進行我哋嗰個觀察行動。咁所以我相信即係民權觀察嗰個嘅工作咧，係從來都唔會影響到警方嘅任何嘅行動。咁但係我哋喺即係最近咧，亦都我哋見到就係警方當佢譬如透過一個好快速，即係譬如速龍小隊向前跑，跟住係去拘捕一啲示威者嘅時候咧，往往警員就會好快去建立一個人牆咧，係去阻礙即係觀察員係去睇翻住個情況或者去拍低個情況。而呢一種咧，我哋係相當擔心，就係當警方咁樣去製造咗一個無人地帶嘅時候咧，入邊嗰個人佢有冇面對濫權對待，有冇面對一啲過量嘅武力咧，係冇人係能夠監察得到、觀察得到。而過去我哋都試過，就係即使我哋喺一個同警員係有3至5米距離嘅地方，係去進行一個記錄或者觀察咧，我哋嘅成員都係試過俾警方係用一個好粗暴嘅態度，包括係揮舞警棍咧，係去威嚇我哋，係去迫使我哋離開嘅。咁我哋其實亦都調翻轉頭，我哋希望警方係可以即係停止呢一啲滋擾人權觀察員工作嘅行為嘅。 另外一個咧，亦都惹嚟大家關注，就係8月31号晚咧喺港鐵太子站警方嘅執法行動啦。咁啊，亦都要再三講咧，根據咧政府喺9月7号所發出嘅一份嚴正聲明咧，就話過去3个月嘅執法行動當中咧，並無致命個案嘅，並且咧係強烈否認咧持續散播嘅謠言，指稱咧喺8月31号晚咧喺港鐵太子站衝突之中咧有致命事件發生。不過就算是警方或者是政府發表了這些的聲明或者是再三澄清之後，似乎市民或者民間都仍然有人有一些的疑慮的。有人就要求港鐵公開他們的閉路電視片段，那個私隱的平衡問題，你的了解究竟是怎樣的呢？港鐵有沒有權去公佈所有的閉路電視片段呢？ 第一就即係，所以點解一個獨立 有調查權力嘅調查委員會咧，係非常之重要，係可以將一啲社會有爭議或者各方都互相不信任嘅地方咧，係有一個具公信力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咧，係可以將一啲事件係釐清個事實，同埋去作出一啲即係改善建議。而對於即係有市民即係要求港鐵全面公開嗰啲閉路電視記錄咧，我對呢個嘅要求咧，其實係有保留，因為即係嗰個嘅閉路電視記錄係拍攝咗好多人嘅一啲嘅活動。咁喺呢一度咧，其實如果公開咗嘅話咧，其實係對即係造成咗個先例咧，其實係對即係好多人嘅私隱造成影響。咁但係唔係講緊港鐵去 取而代之咧，簡單可以點做咧？ 簡單嚟講就係港鐵佢其實應該要有一個詳細嘅事件報告，講翻就係幾時警方係入到去即係地鐵站，佢哋去過邊度，跟住港鐵佢係做過啲咩，同埋佢哋現場觀察嘅記錄係點？ 即係做翻一個時間線啦，等大家有所掌握嘅。多謝曬你，黃浩然，有機會再探討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先讲一宗交通意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中线有意外，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隧道嘅香港仔入口。红隧九龙过海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学园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汽车渡轮码头，西行嘅龙尾喺鲗鱼涌公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星福股份系盈宏控股、南方能源、美丽中国控股、富一国际控股、恒伟集团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广泽国际发展、智浩发展、三爱健康集团、西证国际证券、六庆娱乐。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024点，升咗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1点，升咗1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41，日元107.03，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7，加元1.317，新西兰元0.644，人民币7.127。英镑兑美元1.238，欧元兑美元1.104，港金现价报14,10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9.6美元，卖出1,510.3美元。港汇指数系107.1，升咗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一些塞车的消息先。较早前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竹园道对开那段有意外事故，现在意外事故清了场了，不过都是很多车的，龙尾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的，受到之前的意外事故影响，现在沿住龙翔道去荃湾，由竹园道一路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都是车多行车缓慢。另外新界沙田乡事会路近住大埔公路嗰段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噶，意外清咗场。咁啊，而家咧就沙田乡事会路去沙田火车站嗰边咧就比较多车嘅。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去到北角码头同埋太古城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演艺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去湾仔嘅支路就塞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龙尾就喺学园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塞到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丽晶花园附近，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亦都系多车，龙尾近电话机楼。 其他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咧，而家九龙区咧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啊，近住牛池湾交汇处咧就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去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附近。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都是多车啦，龙尾到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出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是繁忙，龙尾就去到旧机场油站附近。新界方面咧，而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桥面比较多车噶，之前桥面嗰度就发生过轻微嘅意外事故，所以交通比较繁忙。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陈燕平在这里。 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我是陈景祥。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五点到八点， 电话里面有梁女士、 唐先生， 还有黄女士。 林女士你好。 女生你好。 主持陈燕平、欧嘉伦、陈景祥。 有意见的话不如打电话来， 电话号码18721。 参与讨论就可以打18721311， 一起谈。 大家怎么看可以打来跟我们谈。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需要你的声音。 请饮摆酒啊，庆功摆大寿，叫六道菜够食啊，你又够晒派头。出街吃饭嗌餸要谂清楚，食唔晒唔好嗌更多，清点就个个笑呵呵。食正嘢记住要打包，用食物盒装起，喺度大晒鬼。 撑米晒嘢食店，咪做大晒鬼，识食为香港。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每日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我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麦家俊。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啊，继续翻翻嚟咧，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今晚有麦家俊，你好，麦家俊， 你好，陈燕平，你好。 麦家俊啊，我谂唔知大家即系有冇留意咧？其实喺成个反修例嘅事件当中啦，都有好多咧一啲唔同嘅消息咧系传咗出嚟嘅，即系有啲咧就好似即系似层层咁，但系亦都有啲咧警方或者系政府部门咧，佢哋会澄清翻啦，事实就唔系咁样嘅，譬如包括。系啦，即系譬如包括咗之前曾经有一啲嘅网上片段啦，即系指系咪有一啲嘅即系燃烧弹或者其他嗰啲咧，可能系自警方嗰方面咧掟出嚟啦。咁警方咧佢就用翻一啲嘅片段去到做澄清啦。咁此外咧，近日比较闹哄哄嘅咧，就系8月31号晚咧，太子港铁站警方执法嘅时候，到底个情况系点？送院最初即系消防声称嘅人数系话10人，后屘就澄清系话7人，咁但系有啲人咧就唔相信，就话呢个数字混乱，系啦，即系。 人多啦，亦都话呢个数字混乱咧，会唔会系有啲嘅人命损失而政府冇公布？纵使政府同埋消防处或者系警方咧多番系澄清啦，同埋政府亦都出咗个声明啦，都系冇人信。 嗯， 点解咧？ 我谂呢样嘢已经反映咗咧，其实即系社会嗰个互信咧，比我哋即系一日比一日低，即系去到一个位咧，系其实各自一方啦，你唔好话就系警方啦，即系示威者讲啲乜嘢，可能一啲反对示威者声音嘅唔会信，警察讲啲乜嘢，我谂亦都而家大部分反对政府嘅或者上街示威嘅都唔会信，就算系已经俾到一个证明出嚟，咁佢都会讲其实你哋所谓啊黑警啦咁样用到呢啲字眼啦，咁其实你哋做咩都得噶啦，系嘛？你讲嘅十个，你讲嘅七个，其实因为已经不断地。已經喺我哋眼中已經係唔嚴正或者係唔適當咁樣執法，咁你哋去到呢樣嘢包庇自己有啲乜嘢所謂咧咁樣，咁呢樣其實是一個好唔健康嘅風氣嚟嘅，因為再咁樣落去，其實咧大家講咩都冇用，就真係街頭上面暴力佢見嘅啫。咁呢個係我自己非常之擔心嘅，尤其是喺近期咧呢過去嗰尤其是嗰一個一個半兩個月咧，其實有好多一啲假消息啦，即係穿著附會將一啲圖片啊，或者一啲即係一啲 舊文啊 剪輯埋出嚟啊，跟住之後就即係各自都做自己嘅一啲宣傳，呢個係非常之唔可取嘅。咁啊，我只能夠以身作則啦，即係我自己唔會做呢一樣嘢啦，即係唔會去散播呢一啲嘢啦。跟住亦都希望我自己身邊嘅朋友，我認識嘅無論朋友或者親戚，我都盡量叫佢哋唔好啦。咁近期咧會比較有一啲正面少少嘅就係有一啲社交媒體，即係譬如 Facebook 啊或者嗰啲都好似話要合作，要做一啲打擊假消息嘅嘢。咁但係睇嚟似乎網民唔係好受落呢一啲。咁呢個要睇一睇啦。但我自己個人嚟講咧，如果覺得佢用得其所嘅話咧，係一個令到社會可以去消卻呢一啲即係因為一個情緒而去選擇性去相信嘅一啲假嘅消息 啊，同埋有一啲消息嘅傳播就係話，譬如由朋友嘅朋友啊，或者朋友嘅朋友嘅朋友咧，係傳嚟啦，就話已經核實嘅， 就已經入信啦。 係啦嚇，咁譬如即係之前都有好多啦，咁譬如今日啦，亦都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昭芬喺本台嘅英文節目入邊表示咧，就係話有年輕嘅女子被誤導咧，向前線嘅示威者咧提供免费性服务咁样，咁佢就话又系嚟自朋友嘅朋友啊，即系呢一类咁样啦。 明白。 咁其实即系事后亦都本台亦都有再同阿罗范昭芬，即系希望佢系咪可以再提供多啲资料咧？咁但系佢就即系冇再进一步嘅一啲嘅回应嘅吓。 呢样嘢咧，其实咧系我觉得其实系严重嘅。点解咧？我諗除咗係羅范昭芬之外，其實我諗幾個禮拜前咧，示威者嗰邊有幾個意見領袖啦，其實都有講過話其實佢都有啲朋友係涉嫌喺即係被拘留期間會係被強姦啊，或者即係我哋好唔想相信呢啲嘢 啊，即係性侵犯啊，係啦係 啦 係 啦，即係呢一啲狀況咧，就因為其實點樣睇都好咧，就算係冇大台咧，其實意見領袖就係一個意見領袖。羅范昭芬亦都係一個行政會議嘅成員，咁其實佢講嘢係有份量嘅。咁如果要有咁嘅指控嘅話咧，其實咧係一個好唔健康嘅嘢咧，因為第一係就佢啱。一系就系佢一错咗嘅话咧，一冇呢件事嘅话咧，系对整个嘅社会嗰、那个紧张嘅状态咧，会更加犀利。咁而我亦都觉得，即系作为一个咁重要，都系揸住某个影响力嘅人物咧，其实如果你做一啲嘢嘅时候，系咪应该第一样嘢？如果你咁样公开咗，究竟系你系要去报案啦？定還是有一啲咩之後嘅核實咧？即係你講話要講到次層層啊嘛。咁而且亦都呢樣嘢其實係佢必須要回應嘅。而第二樣嘢就係講緊當一個行政會議咁樣講到嘅時候，如果到最後不幸係其實冇依回事發生嘅時候，亦都同政府而家一直講話要吹一啲暖風。系嘛？亦都话想系要系缓和而家嘅局势，亦都完全冇帮助。所以其实我唔系好明白点解佢会咁样做。 其实无论系支持修例或者反对修例嘅一方啦，即系喺你去发放呢啲嘅收到嘅消息嘅时候咧，其实你自己有冇经过一个核实嘅程序咧？即系譬如话呢个资料咧系由朋友嘅朋友嘅女嘅，咁但系其实你有冇同当事人即系朋友嘅朋友嘅女系真系亲身地问过？喂，系咪真系有一个咁样嘅消息存在？ 定係其實佢係有乜嘢嘅渠道獲得呢啲消息，話有人係做呢啲咁嘅嘢咧？咁此外就係、是、大家去傳嘅時候，可能有啲咧就基於一個好意，或者係基於一個良好意願嘅，譬如就係話之前都傳過啦，啊有啲時間咧可能會有一啲人咧就出嚟做一啲嘅襲擊行動啦，咁樣咁大家咧嗰個時間就唔好去嗰度啦。咁但係當你去傳播呢啲信息嘅時候，其實你自己有冇去問清楚究竟嗰個信息嘅來源個源頭係邊一度咧？係嚟自警方啊，嚟自邊一方面咧？咁你如果即係你以為係好心傳咗出嚟咧，咁但係到最後咧，可能就會造成咗其他嘅一啲嘅事情或者後果，你唔想嘅嘢發生咯嚇。 或者而家應該咁樣講啦，係而家個社會個狀態裏邊咧，即係。我明白，依然都明白，即係前線嘅示威者點解會對政府個怒氣，就算而家話要撤回之後，都仲未平息，完全明白。但係同時間，即係去到講到去散播呢一種不必要嘅仇恨或者情緒嘅時候咧，其實我就覺得大家要三思，因為其實再咁樣落去咧，其實就算俾你贏到你想要嘅嘢咧，其實我哋都失去咗一啲最寶貴嘅事情，呢樣嘢係修補唔翻嘅。 嚇，咁啊，即係雖然有啲消息傳嚟嘅時候咧，通常後邊括住咧就話已經係核實咗噶啦咁樣，咁但係究竟嗰個核實係由邊一方核實，係咪一個有信譽？ 有幾重咧？ 係啦，有冇信譽嘅機構咧？咁呢個大家我諗都要留意啦。咁啊嗱，如果咧一個比较容易核实嘅，譬如8月31号嗰晚，究竟系港铁太子站发生啲乜嘢事情咧？其实会唔会系港铁公开个闭路电视片段，会系一个比较好去澄清而家谣言嘅，或者系即系政府所指即系呢个散播谣言嘅呢啲有咩方法咧？咁啊，可以清晰话俾人听，到底咧当晚有几多伤者系由边啲嘅地方送咗去咧？嗱，咁但系港铁咧，佢亦都系讲过有私隐嘅考虑嘅。到底呢个私隐嘅考虑，我哋应该点样去处理或者理解咧？不如请嚟一位法律界嘅人士同我哋倾一倾，就系法政会司嘅发言人蔡琪。蔡琪你好， 你好蔡琪， 系你好大家。 系嗱，蔡琪同我哋讲讲啦，就系喺私隐嘅情况之下，究竟港铁系唔系受到限制，唔可以公布当晚嘅全部或者系部分嘅闭路电视片段咧？ 港铁就一直系受到呢个嘅私隐法嘅限制嘅。咁究竟乜嘢係私隱呢？其實我哋都要睇一睇，因為其實我哋嗰個私隱法其實係講緊一啲嘅資料啦，係即係可以咧直接或者間接地咧可以識別到一個嘅人嘅身份咁樣，嗰、那個先係叫做私隱嘅。咁所以咧，如果即係港鐵咧係咧擁有呢一啲嘅閉路電視嘅片段咧，而嗰啲片段咧係清楚咧可以見到嗰啲人嘅樣貌啊，亦都係識別到個人身份嘅話咧，咁呢個咧係其實係受咗呢個嘅私隱法嘅監管嘅。 即係話除非獲得嗰一位俾人影到嘅人士同意，否則係唔可以公開嘅。 呢個係其中一個嘅公開嘅方法啦。咁第二個佢考慮嘅話，其實因為可能個閉路電視入面咧，其實有好多不同人嘅人士出現嘅嘛。咁你就可能未必能夠咧，即係個個都可以攞到佢嘅同意啊，或者佢嘅授權去公開咁樣。 咁但係關於即係譬如話警方嗰方面咧，即係呢啲即係執住公權力嘅機構咧，可唔可以即係徵用呢一啲咁嘅片段咧？而家好似話就係之前咪之後有一個即係偷月餅疑似偷月餅事件啦，係嘛？即係喺個站裏邊，佢都好似攞咗個。閉路電視去試下睇下執兇咁樣嘅嚇，咁究竟個狀況會係點樣咧？即係警方可唔可以咁樣做啊？ 其實喺呢個嘅私隱法下面咧，亦都有好多嘅豁免嘅。咁咧，而警察咧去索取呢一啲嘅個人有關個人資料嘅片段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引用咗呢個嘅私隱法下面嘅一個豁免咧，就係偵測罪行嘅豁免嚟嘅。咁其實仲有其他嘅豁免咧，我哋都可以咧，即係可以要求到港鐵咧去呢個嘅公開翻一啲嘅片段嘅。 例如咧，譬如系咪透过法庭程序，系咪一个可以要求港铁公开片段嘅其中一个理由理据咧？即系我讲紧唔系警方喺即系嗰个控告当中嘅法庭程序，而系譬如而家有人入禀小额钱债审裁处，佢系咪一个合理嘅理由要求港铁去公布呢啲片段咧？ 呢个系其中一个嘅方法咧，因为喺呢个嘅私隐法下面咧，其实都有一个嘅豁免咧，系俾呢一个嘅市民咧去用嘅。咁就系咧话到如果系涉及一啲嘅法律嘅程序嘅时候咧，系有必须要嘅时候咧，亦都即系可以要求一个嘅机构啦，去公开一啲嘅个人资料咁样嘅。咁但系咧要记住一样嘢咧，其实呢个只系一个豁免嚟嘅，并唔系一个嘅法庭嘅命令啦，或者系即系叫呢一个机构去公开资料嘅，纯粹系话话俾港铁听其实咧如果你公开嘅话咧，就唔违反呢一个嘅个人私隐嘅。 嘅法例，佢係其實係有權啦，亦都咧，即係佢係可以話啊，用其他嘅原因咧，話啊，我唔公開咁樣都得嘅。 即係話，即係如果法庭係頒布咗話可以豁免嘅時候咧，咁就即係最後就係港鐵佢哋自己決定會唔會將呢個即係閉路電視嘅一個片段就即係去相關嘅人士或者係一個組織去即係公開，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幫助到即係整件事態嘅偵查啦，係嘛？ 其實就如果係一個小額錢債嘅情況嘅話咧，就法庭就唔會就咁頒令咧話啊，即係因為如果講緊頒令嘅話，你就強制咗呢個嘅港鐵咧係要做一個嘅行動，就要公開。咁但係咧呢一個嘅小額錢債嘅索償咧，其實就唔係呢一個嘅法律嘅程序嚟嘅，就唔係話呢個法律程序係強制佢做呢樣嘢，純粹咧就話俾你聽咧，其實已經有一個嘅法律嘅程序啦。咁其實已經係咧符合咗呢個嘅豁免咁。港鐵咧就可以提供呢個嘅資料咧，而唔違反呢個嘅私隱法嘅啫。 係，咁我想問啦，如果因為而家咧小額錢債審裁處嗰個嘅個案咧，佢係要求港鐵賠償2500蚊嘅。其實如果港鐵佢唔同當事人作出任何嘅爭辯，就話啊，我賠償咗2500蚊俾你啦，係咪即係話連即係法庭去同佢講話你可以豁免啊，即係可以公布呢個片段都得啊？都可以唔使噶啦，即系赔咗钱，其实就更加系唔需要公布，系咪噶？ 而家呢个嘅程序就系咧讲紧话啊，如果其实咧赔咗钱俾你嘅话，其实已经成件事已经完结咗嘅话咧，其实再冇呢一个嘅法律嘅程序喺度嘅话，咁其实就港铁咧就冇呢个咁豁免咧去提供呢个嘅资料啦。 嗯，咁除咗私隐嘅考虑之外咧，我想问即系因为而家根据私隐条例都有一啲嘅情况之下咧，可以获得豁免噶嘛？即系譬如佢系涉及到一啲嘅罪案侦查等等。其中一个港铁唔去公开嗰啲片段嘅理由咧，可唔可以话系当日已经系有一啲嘅刑事嘅侦缉嘅情况已经进行紧，相关嘅片段可能有机会成为其他案件嘅呈堂片段，所以就唔可以公开，可唔可以咁样噶？ 呢个其实就已经系涉及到个刑事程序。究竟呢啲资料如果公开咗嘅话咧，会唔会影响到另一个嘅刑事程序？但系如果系讲紧话一啲嘅资料，其实并唔系一啲嘅会俾人改动咗啊，或者会俾人用咗其他嘅用途嘅話，咁我就見唔到其實咁樣係會點樣去影響咗佢嗰個嘅其他嘅刑事程序喎。因為呢個其實都可能涉及到其實一個公眾嘅利益啊，或者公眾嘅知情權，究竟當時究竟發生咗啲乜嘢事情咁樣。 咁我想請問多一樣嘢啦。有議員就話咧，可唔可以喺立法會復會之後咧，透過專責委員會以權力及特權法要求港鐵公開呢啲片段？以你嘅認知，其實得唔得㗎？ 其實呢個亦都其實並唔係話要求個呢個就涉及到呢個嘅立法會個權力嘅問題啦。即係如果立法會係有呢個權，可以用到呢個嘅尚方寶劍啦，要求呢個嘅港鐵咧上去呢個嘅立法會嘅上面咧去解釋呢件事件嘅話，咁相信呢個嘅港鐵咧係應該咧係要提供呢啲嘅資料咧俾呢個嘅立法會，咁即係佢哋去了解呢個情況嘅。 咁啊，但係当然首要就係睇下係咪可以过到呢样嘢先啦。蔡琪，喂，多谢晒。 係少少嘅。想提醒就係即係呢一句嘢公开呢个资料嘅时候呢，其实可以呢係用其他嘅方法呢，例如呢将佢一啲人嘅样呢去即係明糊咗佢呀。咁样嘅佢公开嘅话，咁咪唔接受呢个嘅私隐嘅条例囉。 即係你嘅意思，譬如嗰位嘅新责人佢係要求公开呢片段嘅，咁你就淨係呢佢个样先至清晰嘅啫。咁但係其他人士嘅样咧就模糊咗去，咁呢个片段就可以公开啦。 系啊，呢个咁就唔涉及呢个嘅私隐，因为其实已经系唔可以即系识别到其他人嘅身份噶嘛。 啊，蔡琪问多一样嘢，咁嗰阵时，譬如如果一个闭路电视片段，佢系清晰影到执行职务嘅警员嘅样，咁警员嗰个样，因为佢嗰阵时系执行职务噶嘛，受唔受呢个条例嘅保障噶？ 无论佢系执行嘅职务定系唔执行职务咧，其实所有香港人都系受到呢个嘅私隐法嘅保障嘅。咁所以如果系要公开嘅话，都系应该要将佢嘅样貌咧去模糊咗佢。而系有需要嘅时候咧，例如有啲嘅刑事侦查嘅时候咧，先再公开翻呢啲嘅资料咁样。 明白。蔡琪啊，即系有个小问题嘅啫，即系除咗系头先所讲嘅小额钱债之外，或者系有机会喺立法会上面动议咧，仲有冇其他嘅方法系即系？循一个正常的法律程序是可以要求到港铁是去公开相关的资料出来的。 其實可以是如果有一個極新聞的偵測的話咧，咁例如做緊一個新聞報導的話咧，其實都可以有咁嘅豁免咧，即係話呢啲資料咧，其實應該要豁免。咁當然即係嗰個大前提嘅時候咧，我哋都會係話應該咧係要將呢啲嘅有啲唔關事嘅人物咧，係應該將佢嗰個樣貌咧係模糊咗佢咧，令到佢哋嘅私隱唔受到侵犯咁樣。 咁即係其實各大傳媒都其實有權係可以去同港鐵接洽去做呢件事噶咯。 是啊，可以去要求啦，咁但係當然即係呢個只係純粹一個豁免咧，即係港鐵係會究竟話唔俾，俾唔俾嘅話，其實都真係其實喺港鐵嗰個嘅自己嘅決定裏面。 明白。 另外一個嘅可能性會唔會係，譬如有人向相關嘅警員作出一個私人嘅檢控嚇，唔係一個小額錢債，而係另外嘅一個嘅法律行動。咁呢個係咪都可以喺咁嘅情況之下要求港鐵即係請佢去公開片段嘅咧？ 呢、這個頭先我哋都講過係一個，即係可能係一個關於呢個嘅法律嘅程序上面去得到呢個豁免咧。咁但係亦都係有一個好高嘅難度，因為其實就可能未必咧可以將一個某一個嘅警員咧，佢即係抽出嚟，跟住咧就話我哋要告你一啲嘅行為，因為其實可能嗰個嘅受害人根本就唔記得個人，唔記得嗰個嘅警察啦，或者唔記得唔知道佢嗰個嘅警員號碼，咁所以其實呢個其實有一成嘅難度嘅咯。 嗯，明白。好，蔡奇，唔該曬你傾到呢度啊。蔡奇係法政匯思嘅發言人嚟嘅。不過麥嘉俊其實睇到啦，就係過去呢8月31日以嚟咧，港鐵似乎都成為咗一個出氣嘅對象。 冇錯。 例如喺尋日啦，或者係前兩日啦。其實都有一些人士聚集在港鐵站出面要求他們交代又或者是對港鐵的入閘機或者其他設施造成毀壞 入口是啊是啊各式各樣毀壞其實這個也是港鐵要自己去深思的一個問題但當然我自己個人來說我不支持示威者用這麼暴力的方式 去做這個行為雖然我們明白為什麼他們會是憤怒的但另外一件事就是港鐵其實現在在剛才蔡奇都說的公眾知情的情況底下如果真的用一個正常化的程序你如果可以用一個公開的方式的話我希望他們可以這樣做但如果他是真的有一些私隱上面 的保護或者是真的有一些難言之隱譬如說已經有一些案件已經用他們的藉口他應該要盡快跟公眾交代為什麼因為是要適宜呢才是現在他們做的最大的事情 是其實永遠都說的即如果要謠言止於不只是止於智者的還要有事實去輔助的1831回來再談 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个星期后期天气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城门隧道公路的意外情况。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较早时近住美林村有意外刚刚清了场。不过车龙就几长的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的管道之内。车龙有待消散。揸车的朋友如果塞车请麻烦耐心忍让一阵。其他的隧道情况洪水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一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在管道中间洪水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接近果栏东隧的港岛入口车龙相当之长东行的龙尾排到去海丰园九龙入口那边都有车龙的排到去汇景花园对出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的龙尾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怡道和新清水湾道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接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纪元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在御港湾那段都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的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喺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队果栏。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嗰段多车，龙尾去到丽景村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仁爱堂体育中心啦，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喺兆安苑。汀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都系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陈色珠，伤到11岁和8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陈翠儿，伤到2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安楚西，伤到6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李以华，伤到8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吴芳，伤到2岁女儿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要预防麻疹，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亦应该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嗽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2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人话月到中秋分外明嘅咧， 系咪代表平时个月光比较暗咧？ 非也非也，只系因为我哋好少抬高头望下天空啫。 抬高头咪望唔到部手机咯。 中秋节放低部手机，一晚咁多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 有梁荣忠、杜文慧， 有林超荣、陈淑兰， 有黄桂林、彪爷， 同你一齐过一个温馨嘅中秋节。 翻工答。翻学答，买餸答，睇戏答，行街食饭拍拖饮嘢都会答。 对有啲人嚟讲，飞机就系佢哋唯一嘅交通工具。电视节目《飞到世界的尽头》，带你飞到地球上极度偏远嘅地方，睇下当地居民点样单靠飞机出入，了解佢哋系点样生活。今晚9:30，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01嘅。麥家俊，我哋頭先有傾到啦，即係港鐵咧，而家都成為咗一個被示威者即係係啦，即係針對嘅一個目標啦。咁當然就係因為示威者佢哋認為過去，譬如港鐵做一啲封站啊，又或者係8月31日即係太子站嗰晚嘅閉路電視片段係咪交出嚟咧，就有好強烈嘅意見啦。 好似為政權服務咁樣啊嘛， 係啦，即係有一啲人士就咁講啦，甚至係改埋港鐵嘅名啦。但是如果我哋睇翻咧過去嗰幾日或者過去嗰個星期咧，其實針對住港鐵造成嘅一啲破壞咧，都相當之嚴重嘅。 越嚟越嚴重 啦。係啦，譬如我哋會見到咧，除咗佢啲入閘機咧係受到破壞之外啦，另外佢可能有一啲站入邊嘅其他設施，唔單止係閉路電視啊， 玻璃啦， 係啦，玻璃嗰啲咧係被打爛啦，亦都有人咧喺港鐵嘅車站嘅口嗰度咧去做一啲嘅焚燒 啦，同埋 係啦，咁甚至係可能影響到佢，譬如入邊。嗰啲升降機啊，等等啊，各方面。其實又翻轉頭要諗一樣嘢，即係當示威者去做呢啲嘅咁樣嘅行動，去針對港鐵嘅時候，其實對於成個佢哋要爭取嘅嘢，會唔會係變相模糊咗成個嘅焦點咧？係有利定係有弊咧？雖然好多示威者佢哋就會覺得，喂，我唔係計嗰一刻嘅利弊啊，咁但係我哋都要睇睇究竟呢個破壞會係達到一個乜嘢嘅效果噶嘛？ 我諗第一樣嘢喺一開始以 用武力或者用暴力去宣泄佢哋对即系政府嘅不满嘅时候咧，都尚且系比较聚焦嘅，即系佢哋选取嘅地点啊，使用嘅武力啊，使用嘅对象啊 ，OK， 就算我哋唔同意都好咧，即系其实佢哋都比较聚焦嘅。但系喺近呢一个月里边，坦白讲，亦都真系只要相关嘅机构、相关嘅人物系被疑似系或者系俾人去讲话。同政府去服務或者同政府所謂勾結咧有關係嘅話咧，都會受到即係一個指控或者甚至乎攻擊嘅。咁港鐵就係咁樣啦。咁老實講，我覺得長遠落去嚟講咧係會失焦嘅。點解咧？因為第一樣嘢係呢一類嘅機構咧，通常啦嚇過去嚟講都尤其是港鐵啦，咁都係即係一個服務市民對象嘅機構嚟嘅，即係個對象係市民嚟嘅，所以你去攻擊一個或者係去宣泄佢不滿嘅時候咧，一定係會阻礙到一啲其實支持你嘅市民嘅工作即一啲生活啦。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而只要而家好似係去到一個位係你係去幫政府嘅話咧，我嘅武力咧。嘅用法咧就係用得其所噶啦，就係有個原因噶啦。 幫政府依樣嘢都有 相關喎。咁而幫政府依樣嘢咧，嗰個邊一點樣去界定呢條線咧，似乎就越嚟越模糊啦。究竟咩叫幫政府咧？係咪喺一個有確實嘅證據嘅情況之下，而因為有證據而得唔到伸張，定還是係一個懷疑而佢唔去有一個合理解釋俾你？你覺得你得唔到你想要嘅？解釋你就用呢一種武力咧，其實而家條線係非常之模糊。我覺得裏面有啲示威者咧係識畫呢條線嘅，但亦都有一部分示威者係唔識嘅，而致使到整體嚟講嗰個形象咧，會令到佢哋即係越嚟越會有一個危險，就係會令到即係社會對佢嘅支持越嚟越冇咗，亦都到最終。佢哋本来要嘅初心或者本来要嘅原意，亦都越向即系令到佢哋越走越远咯。即系呢个系我担心嘅一点嚟嘅。 另外一个亦都即系要值得留意咧，就系港铁咧，终究系全港最主要嘅集体运输系统嚟嘅。咁当然喺过去一啲嘅事件当中，或者系连日嚟咧，佢可能俾有啲人就质疑，喂，你使唔使咁早封咗个站啊？等等，即系有四个人嚟要求你交出个片段，你都要求封站啊？等等。咁但系即系港铁有佢哋自己嘅一套风险评估啦。而家示威者佢哋去针对港铁嘅行为，会唔会亦都系影响到其他市民使用港铁嘅权利，甚至系会影响到大家出行嘅问题咧？呢个都可能值得大家相当关注。 呢个只会系越嚟越向一个恶性循环去发展，因为如果支持示威嘅市民咧，一定会觉得系的，而且个系有阻碍嘅。不过咧，我哋有一个更加重要或者更加高嘅一个目标。咁所以咧，其实呢啲少少阻碍我哋生活咧，其实唔紧要嘅吓。年青人加油或者消费者加油，咁呢个一定系会有一啲市民系会觉得冇问题嘅，或者系佢哋能够忍受嘅。咁但系有一啲即系喺中间偏中间嘅市民啦，或者系其实一直已经觉得系唔支持示威嘅市民啦，只会令到佢哋系向件事系会更加令到觉得示威者系越嚟越走偏咗，而到最终咧系唔单止系反对嗰边继续反对啦，而系一开始可能支持嘅都会向另外一边去行。咁觉得其实向喺街上面示威者，其实佢哋而家做紧嘅嘢最需要嘅系啲乜嘢咧？最需要其实系大部分市民支持啊嘛。如果唔系嘅话，呢一种。喺開埠以嚟咁少用到嘅一個暴力場面，根本上冇可能會喺香港度會受到大部分嘅支持嘅。咁呢樣嘢，我諗佢哋自己要三思咯。 係港鐵咧，其實過去即係有幾日啦，都曾經發出咗新聞稿咧，譴責示威者嘅一啲行為嘅。咁其實尋日亦都再發出一個新聞稿啦，就話咧絕不容忍暴力及惡意破壞行為啦。咁今日咧就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啦，仲有就係運房局嘅局長陳帆啦。以及系港铁嘅管理层，包括佢哋嘅主席欧阳百权，同埋佢哋嘅行政总裁金泽培、车务总监刘天成咧，亦都系去过一啲嘅车站嗰度咧做一啲嘅视察嘅工作啦。咁佢哋嘅主席欧阳百权就话咧，港铁系香港嘅光荣，每日咧接载咧超过500万市民出入，就呼吁咧大家珍惜，唔好破坏港铁。 的設施。咁而陳帆亦都話咧，港鐵咧係香港嘅交通嘅重要持份者之一，就係、是、呼籲咧參與破壞港鐵設施嘅示威者咧，要尊重香港人出行嘅自由同權利嘅。電話號碼18731，大家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嘅。嗱，電話旁邊咧，我哋又請嚟咧另外嘅一位立法會議員啦，就係咧謝偉俊，亦都有法律界背景嘅。謝偉俊你好 ，Hello 謝偉俊， 大家好，你好。 嗱，頭先我哋都講到咧港鐵嘅問題啊，其實如果要比較好地去處理，即係而家示威者針對港鐵嘅行動，會唔會係港鐵真係索性諗一個方法，公開8月31號太子港鐵站入邊嘅相關閉路電視片段，係咪一個比較好嘅處理方法咧？ 我諗呢個當然係好多市民嘅一個訴求啦。當然呢個訴求本身既有一個或者大家想知道個公義嘅真相喺邊度，但係同時都要平衡翻究竟港鐵本身有冇啲乜嘢法律上嘅責任要小心嘅。因為始終而家咁做嘅係起碼叫做未試過啦，亦都可能係如果我哋每一次有一啲訴求，就於是要將我哋原先做開嘅一啲嘅法律上嘅責任或者習慣咧要更改要適應嘅話咧，變咗就亦都會係有一定嘅後果嘅。咁我呢個係要平衡翻啦。但恐怕我目前為止我未有一個或者法律上嘅基礎去評論究竟喺法律上究竟港鐵應否要做，或者係如果其他。例如話，如果警方又點咧？要求咁，當然警方嘅權力比較大啲啦。如果要求去查案啊、要成嘅話，咁但係目前為止就似乎都係市民要求比較多啲咯。 但系而家个状况咧，就系咧，其实一日都延长噶嘛，因为个局势嗰个持续发展落去咧，咁嗱呢个好似暴露紧咧，即系所有嘅公营机构啦，或者即系今次涉事嘅所有单位咧，好似喺个反应上面真系唔够快，即系你要去做呢个风险评估，可能做一两个礼拜，喺平时嚟讲系算快，但系而家嚟讲系变天噶，咁系咪仲要继续等落去咧？因为等多一日。咁啊，如果你讲两个礼拜嘅，就起码有两次周末嘅机会系会再继续有啲咁样嘅规模嘅示威，或者甚至乎用到暴力。咁呢个亦都唔系香港能够承受到咧。咁喺港铁呢个咁嘅情况之下，系咪应该要再加快，或者系要即刻同公众有个交代咧？ 系啊，我谂喺互联网嘅年代咧，就似乎大家都想马上要有啲答案，马上做一啲嘢啊，或者吓。特別係一啲示威人士嚟講，佢哋行動上都好快啦，馬上話做水，周圍轉來轉去啦。咁但係作為公營機構，特別有啲嘅大比較嚴重嘅後果咧，咁我哋有時都要考慮到究竟咁樣做法之後會點咧？每一次之後係咪有一啲其他或者有事故嘅話，又有其他組織嘅其他團體，甚至個人嘅苦主咧，要求港鐵要公開呢樣、公開嗰樣咧？咁呢個係要考慮嘅。 咁頭先呢，其實我哋較早前都訪問咗法政會司嘅蔡奇啦，即係佢哋個其中一個成員。咁佢就有講過話，其實我哋有冇可能喺立法會即係復會之後，就用一個即係特權法或者用相關嘅法案，就去要求即係港鐵可以做啲相關嘅披露呢？咁樣咁你會唔會考慮呢樣嘢呢？ 首先復會幾時呢？咁大家都而家就估下，本來係10月16號會嘅，咁但係我今日先有。同啲其他機會傾過關於立法會嗰個情況咧，似乎真係未必一定會係復到會嘅。咁但係當然就開翻會之後咧，我哋要查嘅時候太多啦。我諗到時咧，與而家嘅事態發展咧，分分鐘大家都唔記得咗究竟港鐵呢件事係咪真係仲係咁重要？你諗下，大家仲而家仲記得沙中線好大件事係大家仲未查完㗎。大家而家好似唔記得咗港鐵有沙中線呢個問題嘅，可能對港鐵嚟講咧，呢排就辛苦啲啦，好多應付呢啲咁嘅示威啊或者暴亂啊。咁但係事實上，港鐵可能亦都係有好處喎。啲市民而家好似將個站咧或者將個壓力即係卸咗好多咯。關於嗰個沙中線嘅問題，咁更加重要嘅嘢，更加好嘅基建啊，更加重要嘅修改啊，其實一路應該要做緊嘢咧。恐怕呢一排咧就唔單止係市民嘅所謂出行權受阻礙啦，而事實上港鐵嘅長遠對上香港嘅責任同承擔，就話應該做嘅嘢咧，都似乎係大家忘記咗一樣。 其實謝偉俊我谂咧，社会上面即系亦都有人啦，会期望咧立法会复会之后咧，除咗就住今次港铁嘅太子站嗰个事件咯，亦都可能咧系想立法会咧跟进好多咧喺反修例期间所发生嘅种种嘅事，譬如包括埋即系警方去使用武力啊等等嘅。按照你头先嘅讲法，系10月16号未必复到会啊，定系会系另觅地方去复会啊，定系点样啊？你哋即系初步消息。 但係就算復到會，如果而家社會上咁熾熱氣氛咧，恐怕咧就任何會都可能係鬧交收場，就掃場收場。咁好似乎個 嗰個社會上嘅氣氛能否大家可以安靜落嚟咧，講翻議事規則，講翻道理，然後去處理好多事。其實唔單止暑假發生咗咁多嘅突發事件，好多我哋暑假之前嘅一啲財務委員會嘅安排，好多好重大嘅基建，好多重大嘅財務嘅問題咧，都係需要極切等待立法會盡快開翻會去通過嘅。包括一啲嘅財政嘅舒緩措施咁冚唪唥，即係以百億千億計嘅問題都未搞掂嘅，咁所以呢個係。其实系好多好多嘢等住我哋去做。 但其实咧，如果头先谢伟俊，你都已经知道，其实喺十月，如果真系复到会嘅时候，都大把嘢跟进嘅时候咧，其实而家一刻已经知，会唔会话唔好讲话跨党派啦，即系你哋自己围内建制阵营里边，会唔会已经系有个讨论话先后次序会系点样啊？即系亦都你都知道，如果出嚟会闹交，系咪就系闹交就唔做咧？因为呢样嘢系其实讲紧平息社会。那個亂象上面的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覺得跟泛民之間 正常來說當然不應該有為了鬧交而不做，但是大家都知道即現實歸現實，很多時候我們就算幾對社會有重要性的基建問題也好，民生問題也好，如果為了一些大的政治爭議，大家都會是鬧交收場，甚至是流會收場，咁變咗，如果而家咁嘅情況下咧，我真係好擔心咧，究竟特首能否安全地嚟立法會做一個施政報告咧？大家能否平心靜氣真係討論下啲大嘅基建項目、大嘅民情咧？咁當然我而家可能剛才你都講咗啦，可能一日都延長啦，由而家去到復會都仲有可能個幾月時間咧，當中可能好多嘢發生咗都唔定嘅。 即係我想澄清一下，因為你係2018-2019年度嘅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嘅成員啊嘛，即係其實你而家係收到消息，未敢肯定10月16號立法會可唔可以復會係咪啊？ 我哋嘅仲差過你嘅講法，我哋係未收到任何消息，究竟進度成搞成點嘅？我哋只係知道咧就係、是。有啲修改咗嘅咧，突然間又要重新又做過曬，又破壞咗啦。咁所以做有而家去到10月16號，會唔會再有破壞呢？因為而家暫時立法會係一個冇掩雞籠嚟嘅，仍然係好容易入侵佢，好容易做好多破壞工作。 明白。嗱，咁我想請教另外嘅一個問題啦，就係、是、過去嗰幾日咧，警方使用武力嘅情況，因為今日咧喺警方例行記者會入邊咧，亦都有記者即係問到相關嘅問題嘅，包括就係喺應該係星期六嘅時候，大埔墟嘅火車站啦，有傳媒嘅片段咧就影到咧有一啲嘅青少年人，佢似乎即係鏡頭睇到啦，就係佢冇做到啲乜嘢嘢，但係咧就被警方以警棍咧去卜喺個頭度啦。又或者咧，系佢明明趴咗喺牆度嘅，都俾警方咧系用个警棍咧系打佢个背啦。咁另外亦都有记者即系问到就系、是，譬如以寻日铜锣湾嚟讲，明明就系、是个车站出边咧个港铁站出边嗰度咧就系冇乜示威者嘅，咁但系警方咧一出嚟第一嘢咧嗰个嘅警员咧就系掟咗一个催泪弹。咁当然即系警方嘅解释咧就话当时系有人喺上面即系。掟一啲嘅物件咧落去地下咁样啦，咁但系总括而言，过去嗰几日或者过去嗰排，警方嘅执法嘅情况，你自己觉得有冇使用到过分嘅武力咧？ 如果你用嗰四个字系总括而言嘅话咧，我嘅个人嘅睇法咧就系总括而言咧，警方喺香港嘅警方仍然喺国际水平嚟讲系相当克制。當然因為個別的情況、個別事件、個別受害者一定有很多情況下呢，可能警方或者個別警方或者在不同的時空呢做了一些事可能是過分的，甚至違反了警方的規例，甚至可能違反了法律都不定。但是整體來說呢，我們面對這麼大型的一個這麼難控制的場面，尤其是現在是一日裡面可能有幾十個場出現了問題的話呢，咁啊，天氣之下咧，警方咁長時間嘅一個努力下咧，一定有啲人咧可能會情緒上出咗問題嘅。咁當然作為有即係擁有警力、有警權嘅人士咧，真係要小心啦。但係呢個只係道理啫、原則啫。整體嚟講咧，個別人士有時過咗位咧，呢個係可以理解、可以明白嘅。但係唔等於話咁樣佢哋係啱。但係我希望睇嘅事咧，係要講翻剛才嗰四個字係整體而言咧。是究竟是有冇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呢？如果有是需要跟进，但是如果冇呢，这个时候你都不应该个别呢是将整个警队呢都是责怪或者将他们所见的努力一下抹杀晒。 咁我唔讲整体而言啦，咁对于头先所提到嘅大埔墟站嘅个案，你点评语呢？ 就算连大埔墟我哋都可能见到呢有一啲嘅画面，即而且个呢是 令人擔心嘅，甚至令人憤怒嘅。但係同時亦都更加多嘅畫面，我哋影唔到嘅畫面咧，令到警方所受嘅或者挑人啊所蒙受嘅困難啊，甚至係生命上嘅威脅咧，都係我哋睇唔到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可能唔能夠落掌握曬所有情況之下咧，我哋只可以講咧就係話，大家雙方咧相嗌唔好口，相打就容易錯手。咁咧就希望咧大家可以慢慢將呢個火咧平息，就唔好咧或者過分，因為我哋而家有嘅只係警方保護我哋。對警方都冇埋嘅時候咧，可能更加係無法無天。 不過謝偉俊啊，其實又唔可以即係用其他人嘅行為咧去解釋咧某一位嘅人士佢遭受到警方使用武力嗰個情況嘅喎，因為。警方作為一個執法的隊伍，他其實應該是見到那個人有任何的一些可能違反了香港法例的行為，他才去針對他做一些執法行動嘛。如果譬如我們鏡頭所見那個人是沒有一些任何行動的時候，警方對他使用武力是不是恰當？ 當然如果你說真的他 是明知而故犯嘅，咁當然係即係值得譴責，甚至係可能跟進咧。但你所謂鏡頭前咧，你剛才嗰個前提就是鏡頭前咧，咁鏡頭後係乜嘢咧？或者鏡頭影到前係咩事幹咧？整體嚟講咩事咧？咁有時我哋真係會咁大型群眾裏活動裏邊咧，唔好忘記而家唔係一個好有秩序嘅大家互相操練啊，而家係一個大規模嘅巷戰啊，就話係一個戰壕嘅戰。是好埋身嘅肉搏戰，咁嘅情況之下咧，無論係普通市民又好，記者好咧，往往如果係太近呢個情況下咧，如果係戰地咧，記者都邊死得無數啦。如果你話咁近嘅一個戰壕嘅戰爭咧，根本就唔應該行埋去添。咁但係香港好多時又或者可能係記者好落力啦，或者可能有啲記者甚至乎可能而家你見到例子咧，係未必真係完全係記者嚟，佢哋可能相當積極參與某啲行為嘅。咁嘅情況之下咧。警方嘅處理嘅時候係額外困難嘅，咁我希望大家明白到咧，有時係我哋即係要有呢、這個即係打緊大仗嗰陣時候，你行埋去咧，好容易真係會日夜係嗌到嘢嘅。 我想問咧，鄭偉俊，因為其實咧頭先個主即係你個重點就在於其實你來我往，其實好難去計啦。咁但係即係咁最好咧，就係其實政府要做嘢啦。如果唔係而家嗰個示威者繼續要出嚟嘅話，都係冇辦法。咁其實你之前亦都有講過、就是，就係其實即係淨係撤回咧，好似唔夠要做多，即係十項嘢都要做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大家都明咧，而家其實除咗係之前就係話一直修例風波，但其實都講話已經唔係修例嘅問題，已經係嗰個警權嘅問題，已經係一個仇警嘅狀況。如果警察唔嚴正係去被去跟進佢哋之前嘅一啲失當嘅疑似失當行為，或者甚至乎懲處嘅話，市民係唔好似唔會停落嚟。咁喺咁嘅狀況之下，究竟你會呼籲個政府或者即係我唔知啊，即係直係要有啲咩跟進嘅狀況去做咧？因為其實如果你淨係講話示威者與警察之間，好似已經根本上分唔到邊個啱邊個錯啦，去到呢個位嚇，咁要點算呢？ 其实你讲得好啱，个焦点已经再唔系逃犯条例，亦都恐怕都唔系单系即系警民个冲突问题，而家已经去到香港本身一国两制，甚至咧北京嘅管治权嘅问题，好多已经廿几年嚟解决唔到嘅深层次矛盾，或者对于中央政府、中共嘅管治嘅不满咧，都浮晒出嚟，亦都加埋当然系中美国际之间嘅一啲嘅斗争啦。咁所以其实系非常之复杂。 你觉得港府处唔处理到咧？ 地少少咧，我觉得如果而家咧为咗刚才提过一啲嘅或者无辜市民受罪嘅一个问题咧，其实系真系要慎重考虑系咪应该咧系局部性地用翻我哋现有法律框架里边有呢个戒严嘅条文。某啲時間、某啲地方，甚至某啲事件發生之後咧，容許警方可以穿針某啲地方咧，係唔應該普通市民都喺度嘅話咧，咁啊令到可以普通市民就唔應該出現咧，變咗出現嘅咧，都本身都係違法嘅啦，咁處理上咧會容易處理好多。 好多謝曬你，謝偉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下午和多位司局長、警務處處長、港鐵公司和機管局管理層舉行會議，總結各方應對示威和破壞行為的經驗，商討日後部署。政府表示，與會者對近日持續出現針對機場和港鐵的堵塞和破壞行為感到憤怒，認為絕不能容忍。當局說，與會者都表示不會受暴力和破壞行為威嚇，將會沉着應戰，共同應對，盡快減低示威和破壞行為對市民的影響。林鄭月娥在會上感謝各方多個星期以來緊守崗位，又慰問早前被示威和破壞行為傷及的港鐵員工。另外，林鄭月娥早上視察港鐵中環站遭受破壞後的損毀情況，她在視察期間和站內市民交談，港鐵就重申831當日太子站內的閉路電視片段會保留起碼三年，作為日後調查之用。长和资深顾问李嘉诚表示，希望年轻人能够体谅大局，又呼吁执政者对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李嘉诚寻日到慈山寺出席活动，发言片段在传媒曝光。长和发言人回应查询时提供李嘉诚发言内容，李嘉诚当时形容，除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外，今次对香港是最大冲击，如果继续下去是非常不好和感到担心。他希望香港人能够渡过这个难关，希望年轻人能够体谅大局，而执政者亦能够对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虽然法律和人情有冲突，但政治问题上双方都要为对方想一想，很多大事就可以化为小事。警方星期六晚在港铁大埔墟站驱散时，拘捕几名中学生，其中一名中六学生被警员制服时被打至头破血流。警方解释，头部受伤的男子在警员喝令下仍然逃跑，就当时警员使用的武力是否适当已经收到投诉，正按机制处理，现阶段难以评论。受伤学生就读的大埔加密粤柏宇中学，今朝早有过百名学生和校友在校外筑成人链，谴责警方的行动。校方对有同学被打伤及拘捕表示难过和担忧，几名被拘留的同学已获保释，受伤同学伤势大致稳定。在警方记者会开始之前，记者代表读出声明，谴责警方上星期六在旺角始创中心外向记者滥用武力喷射胡椒喷剂。警方回应说是因为极需要和其他人保持安全距离。警方亦否认刚过去周末曾经有男警对女士搜身。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说，警方在东涌有要求一架车上的乘客落车，当时是由女警对一位女士搜身。警方又说，由星期五到今日凌晨的示威活动中，共有157人被捕，年龄介乎14至63岁，涉及刑事毁坏、阻差办公、袭警、非法集结等。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听日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轻微至和半东南风。展望星期三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咧，港岛入口就仲系多车嘅，龙尾近住北角消防局。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龙尾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近住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比较多车噶，龙尾到军营。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咧都系非常繁忙，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 Mega Box 附近。 将军澳隧道咧就之前出去观塘九龙方向多车，而家咧就系九龙入口去将军澳咧就繁忙噶，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嘅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多车，龙尾去到丽港城附近。港岛路面方面咧，之前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城市花园段咧，曾经有意外事故，头先都有啲塞车嘅，而家系多车少少嘅啫。东区走廊去中环城市花园一带比较多车。九龙路面方面咧，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嗰段就比较塞车噶，龙尾去到窝打路道。龙翔道荃湾就黄大仙段多车，调翻转啦。龙翔道去观塘就近住彩虹村嗰段比较繁忙。窝打路道沙田咧，九龙塘段都系好多车，龙尾到亚街老街。而新界咧，丁九桥去屯门就桥面比较繁忙啦。屯门公路去屯门就深井段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啊，独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违法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林郑月娥都宣布咧，监警会有两名嘅新委员，监警会新委员余丽清平。 我从来系冇政见嘅。你话警方曾经有使用过暴力，但我觉得咧，我哋唔系应该净系睇一边咯，应该睇全面。点解佢会有呢种嘅策略咧？我希望咧喺监警会调查嘅时候咧，全面嘢睇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 11嘅。剛才就同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咧傾到啊，過去嗰幾日啦，警方執法嘅時候咧嘅一啲啊個案啦，係包括咗咧，譬如係大埔墟站有一位而家根據即係報道所講，佢應該係一間中學嘅學生嚟嘅，就當時係著住一件藍色衫啦，咁啊就俾警方咧係即係使用一個警棍咧去嗰陣時係制服佢嘅，制服佢嘅嚇。咁啊，警方咧嘅回應咧就係話，警方入站嘅時候有人逃跑，而嗰個俾人剝頭、身穿藍衫嘅男子咧就正喺度逃跑。警方咧就一路喝令咧該名人士停止逃跑，及後咧就將佢制服，期間係有使用警棍，並咧將佢咧係以非法集結嘅罪名拘捕嘅。咁大家點睇過去嗰幾日警方執法嘅情況咧？18731，聽聽聽眾睇法先。許生你好，許生。 你好，許生。 我想回應翻頭先啊，阿西雲契弟啊，唔係西雲契仔啊，阿謝偉俊啊，講錯添。 嗯。 不過佢咧，佢用戰爭嚟形容咧，乜你覺得一個大人同一個小朋友打交係叫一個戰爭啊？你武力咁唔～大家的装备上咁唔平等嘅话，你居然话一个差人咁样去打一个小朋友，系因为战争立立乱，所以佢要咁做啊？ 嗯，即系你觉得一个行为上系有个底线系嘛？ 即系你觉得个比喻唔系太合理系咪啊？ 你十几个大人咁样围住一个小朋友去揼，佢有冇还过手啊？你咁样叫战争啊？ 嗯。 即系你做立法会会员，香港今时今日搞到咁啊，咪就系你呢啲咁嘅人咯。问你差人嗰个有冇咩？你话你见唔到，你咁我想问啦，而家喺医院有几多个差人瞓喺度啊？有几多差人系重伤啊？ 嗯 嗯， 系咪啊？你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就是你这些什么邪位进你这些这样的人。 嗯。 是多谢晒啊许先生的意见啊。有位李先生的李先生你好。 你好李先生。 喂，你好，嗱，寻日咧，我咧就有去游行嘅，咁咧我就即系，我觉得警察而家我究竟唔知仲信唔信佢， 系， 因为嗱，好似寻日去嗰个游行嗰、那个有不反对通知书，只要十一点钟噶嘛， 系， 咁我点九去到， 系， 下几都行唔到，去到四点零钟，根本上就咩事都冇，突然间咧，警察话要停止个游行，唔俾游行。跟住封城之战，我见我哋全部都走唔到，有啲人就拖住细路哥。咁究竟系警方系定政府唔想佢个画面做到画面太多人？我哋当初都唔知道咁多人，话真系好多人。 嗯， 咁你究竟你警察系想做啲乜嘢？系想捉人啦，定唔想喺个画面，即系喺个电视画面见到人山人海，同埋警察又走唔到、啊。 嗯， 中环又封、啊。咁就好似我上、有一次我去觀塘嗰次，又係噶，佢又不管有行咗未完咗，即刻出防暴隊咯。咁你而家咪警察咪好恐怖先？咁你如果你著軍裝，你維持秩序，哇！咪喺後面吊住條路出雲嘅話，哇！走都走，又封咗地鐵。嗱、好似你好似上次嗰、那個你哋香港電台話俾人俾人圍嗰啲，點解警察唔理嘅？我又唔知呢件事 喎， 系咪 即系其实李生，你觉得那个警察喺好多唔同嘅场合里边嘅安排咧，就致使到即系可能会自己都能够做到好似可以同示威者或者系即系香港市民有少少擦枪走火嘅机会，都可能系佢哋自己有份做成。 唔系啊，直情系好离谱啊！你明唔明啊？次你反对好似你使唔使要未游行未完啦，先出防暴队噶啦，已经咁 夸张。 咁你会出军装嘅员，哇！你好似。见到咗好多啲人， 反正 你就即系拖细路哥咁样嗰啲，扭住警察咁啊！而家四点钟讲埋嗰啲方言，上次有个老人家喺嗰个位仔度叫唔开张，我一脚踢佢，佢话只脚踢佢咧，我用只脚推落去，下次开子弹咪用子弹推落去啊！ 明白，多谢晒啊，李先生啊，对于警方嘅执法咧，有好多嘅意见，听埋雷女士啊，雷女士你好， 我就唔赞成头先嗰个叔讲嘢啦，我就觉得咧，差人就啱嘅，讲真，你而家咁暴乱嘅地方，老实讲啊，可能好姐都唔会行去噶啦。是咪先？你嗰啲咩細路成？你個樣細啫，你個實際年紀點樣咧？喺嗰個時間係咪會睇？點知你咩年紀？總之你做犯法嘅嘢，就無論你係咩年紀，都係應該去。 但係佢呢個係一個合法嘅遊行嚟嘅喎， 你合法遊行之後嘅暴動係唔合法嘅喎。 但係佢都未完成嘅喎， 未完成就已經搞到咁樣樣咯。 頭先嗰個先生就係講話佢未搞到咁樣咧，就警察已經做啦。 你應該話成日針對啲差人。 嗯 你講咩叫殃及池魚咧？就話你喺咁亂嘅情況，尤其是你啲記者添啊，啲記者唔係大曬嘅，唔係好多假記者。你咁噏埋去，咁人哋會唔會為咗你一個記者之後，又俾人揼一餐，然後都唔去反抗咧？亦都冇可能嘅。 不過雷女士啊，可能都要講一講咧。 香港做一個罪惡之都咧，你哋就咁樣對啲差人啦。如果咁樣就差人招募，就冇人去投考噶啦。 嗯，好啊，好多謝曬。 差人做咗正確嘅嘢之後，你哋咁樣嘅態度。 好多謝曬雷女士嘅。不過其實講話有假記者咧，其實。我谂可能都要攞啲证据啊，即系其实究竟系讲紧边一啲人，佢唔系作为一个嘅记者，而喺嗰度系近距离地喺警方嘅防线嗰度去摄影咧，咁样。咁因为警方其实佢喺几次嘅记者会入面咧都有讲到呢一样嘢嘅，就话有啲记者采访嘅时候咧就同佢零距离，或者有啲人咧就着住反光衣，即系似乎就系唔系即系对于某啲叫做即系传媒嘅身份咧有所质疑。咁但系可能系咪都需要有一啲嘅核实话俾人听，喂系咪真系现场有一啲嘅人士不是传媒，但系以一个假称系传媒身份行事咧，咁可能要比较确实少少嘅资料攞出嚟啦。 其实由我哋一开始。节目开始的时候都不断讲咧，就系话而家假新闻好多吓，即系要做嘅咧，尤其是有信义嘅机构或者系有公信力嘅人士，必须要喺对佢哋自己言行要负责。即系话你当一样嘢系假嘅时候，你要最好要攞一个证据出嚟，无论系话呢个系一个假记者又好啊，假新闻又好啊，或者系假消息又好啊，都应该要咁样做。 咁啊，另外其实咧喺过去嗰几日啫。嘅即係警方嘅執法入邊啦，有一啲嘅傳媒亦都話有一啲嘅人士係俾警方去到查嘅，咁但係嘅查嘅期間咧，似乎就好似係將一啲唔係佢哋所擁有嘅物品咧，擺咗喺嗰個人嘅附近，或者係擺咗喺佢嗰度。咁究竟即係呢啲嘅 做法会唔会系更加进一步令到有一啲嘅人士对于警方嘅执法更加不满意咧？呢个可能都系要考虑。当然，警方佢有啲嘅解释嘅吓。 咁、但系当然即系睇下佢哋嘅解释系点样啦。因为即系如果系个片上面已经系有一个即系有一个疑似嘅证据喺度嘅时候咧，我觉得如果要释疑咧，系必须要做呢样嘢嘅。因为其实而家大家都知道市民同警队之间个关系咧，其实都非常之即系紧张啊。咁所以即系其实如果要喺警队上面執法上面咧，头先嗰个雷女士所讲咧，即系要令到市民去服，或者系话要支持警队嘅话咧，我觉得要更加多嘢要去做。咁但系坦白讲，喺过去嗰几日里边咧，尤其是即系琴晚啦，喺大埔嗰度，即系你见到嘅嗰个状况咧，头先嗰位雷女士有讲过，即系你一走嘅时候。 是礼拜六的深夜啦。 是礼拜六深夜。咁你差人啊是会殃及池鱼呢，即係觉得呢个讲法呢是我自己个人嚟觉得是比我有好大保留嘅。即係点解呢，因为如果指挥每一次差人就会话我哋叫你停你唔停。咁但其实喺嗰个状况，如果有位市民能够讲话其实佢執法嘅时候会殃及池鱼，或者係会好紧张，会走火，或者係会做错咗少少嘢。其实市民都有咁紧张嘅情况之下佢唔停，其实都是一个好合理，或者一个好能够理解嘅状况。 因为佢唔係好知道发生嘅事。 係啦，即係咁个状况就係、是、如果警察喺嗰个时候用嗰个级数嘅武力，而且亦都系冇一个还手嘅情况之下继续去打到人哋头破血流呢，其实必须要佢真係有一个好合理嘅解释，或者係一个跟进之系。如果每一次嗰个记者会只係讲话系唔完美，即係可以改善嘅话呢，我諗 不完美但可接受。 係啦，但係就其实好难讲得过去嘅。因为大家记得其实喺一个月之前话嗰个雷射筆事件呢，即係佢喺 浸會大學嘅學生會會长喺鴨寮街买嘢嘅时候。 係啦，就话佢要去追下方仲賢嘅时候，去拘捕佢呢，点解呢，因为佢话由嗰、那个即係雷射筆嗰个铺头出嚟叫佢停，佢又唔停啦，就行啦，要跑啦，咁佢即刻要制止佢。制止佢方式都仲未用到警棍，都係用几个嘅警员呢徒手就将佢制服。但去到而家今日呢，已经去到一个位置，就係要用到咁样嘅级数武力去做。但係同时间其实警察方面嘅解释呢，都依然都係用嗰六隻字，就係即係不完美，係咪，但係就可接受。咁究竟呢一个不完美系几咁不完美呢，吓，呢个不完美系咪越嚟越不完美，都我哋都要接受呢？咁呢个就系即系其实而家市民好多人会问嘅问题啦。 头先讲到即系大埔墟嗰一位嘅蓝色衫嘅男子啦，事后根据资料咧，佢应该系一位中学生嚟嘅，咁亦都有佢嘅一啲即系同校嘅叫做校友咧，曾经探望过去，就指出咧佢有一只手系受伤啦，即系有一啲嘅骨折嘅情况嘅。咁另外咧，头先亦都讲到啦，就话警方喺处理即系现场嘅时候，会唔会系即系有一啲嘅人士佢。佢话即系嗰样嘢唔系属于佢自己嘅，咁但系警方喺调查嘅时候，可能系将某一啲嘢摆咗喺佢嘅附近咧。咁警方喺今日记者会嘅嘅说法咧，就系话咧，佢哋去检取案件证物上面咧，系会有检取人员会记录咧检取证物嘅情况、时间、地方同埋原因。咁有时咧，大家会发现警员咧系执起地下嘅物品，咁佢就话咧，根据就系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警司李桂华就话，可能咧系之前见到有被捕人士就摆落去，其他案件咧亦都可能系常见嘅。咁佢就话即系。啲警方人员咧喺攞咗啲证物之后啦，就会将口供啊、证物啊就进入一个叫证物链嘅状态，并且咧系会日后审讯嘅时候原封不动将个口供同证物咧交俾法庭。对于有镜头显示咧有人执喺地下嘅物件咧，佢就话个别嘅情况难以逐一解释，但系咧亦都有此可能。即係有一個咁樣嘅說法啦，咁但係我諗喺成個嘅反修例嘅即係示威同埋衝突之中咧，警方嘅執法嘅情況或者佢嗰個質素咧，呢個都係惹人關注嘅。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同大家傾傾啦，就係美國國會復會咧，就會係處理咧一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啦。咁到底會對於香港有啲乜嘢嘅影響咧？轉頭翻嚟同大家傾傾。相关议题，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不少骨质疏松患者觉得没办法阻止骨质流失，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但不正视问题，骨折风险就会增加。精灵一点将会讲解骨质疏松的基层医疗管理计划。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古今中外秘密警察 KGB， 马鼎盛啊，同埋刘兰昌同埋小弟一起主持嘅。咁啊 ，KGB 咧嘅故事好多，好多有神秘性同埋好多咧有趣嘅见闻嘅。听下咧佢哋专家嘅讲法啦。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92年嘅汤宝如， 即使什么恨痛，也是这样情。 94年嘅汤宝如， 在远方，于西那途。 96年嘅汤宝如， 常常亦有人问到我们近况。 咁而家嘅汤宝如咧， 我喺呢度。留意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嘅手下留情，上得嚟嘅点子讲近况啦。 其实我们没有近况。 一把声音，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林家俊，即系美国国会复会之后咧，就会处理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啦。咁有啲人士就分析或者认为咧，其实美国过呢条嘅法案咧，都应该冇乜悬念噶啦，因为似乎参议院同众议院咧都有强烈嘅声音支持嘅。个关键点可能就系在于咧，到底美国总统特朗普佢会唔会用一个即系佢行使佢嘅权力咧，去否决相关嘅法案生效嘅啫。 系啊，咁而家嗰个。即係個國際局勢啊，同埋即係對全球對香港嘅關注咧，睇嚟即係喺佢哋國會嗰邊咧，會有一個好大嘅即係一個助力或者輿論啦，係可能呢條法案係成立嘅。而呢個法案本身，其實佢哋個着重點就唔係話直情係取消香港嘅獨立關稅地位，而係好即係喺佢哋眼中就好巧妙地就係每年咧。是需要做一个即系更新或者要重新去审视咁样啦。咁所以咧，其实喺某程度上，即系呢一样嘢赋予咗俾佢哋咧，就系、是、每年咧都睇翻香港嘅局势一次。咁咧就即系惹嚟咗即系好多喺香港政府啊，或者甚至乎北京政府之间好大嘅反弹。但系好似喺一个即系唔系好相信。港府同埋北京政府嘅示威者里面呢，可能呢个係佢哋嘅救命符。 咁呢个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呢，佢除咗係重申1992年美国国会所通过嘅美国香港政策法之外呢，亦都呢会係对一啲压制香港公民基本自由权嘅内地同埋香港嘅官员呢，对压制香港公民基本自由权嘅香港嘅官员呢係实施制裁嘅，包括冻结呢佢哋喺美国嘅资产同埋禁止佢哋入境，同埋呢要求美国国务卿喺议案通过90日之内提交有关香港民主发展嘅报告，并需咧每年提交，直至到2023年嘅。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就系公民党嘅立法会议员郭荣亨，郭荣亨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系嗱，郭荣亨，根据即系你哋早前嘅去美国嘅访问啊等等咧，有啲人就话咧通过呢个法案咧，似乎应该冇乜悬念噶啦，你嘅判断系点样啊？ 我的判断就是没那么简单的，因为即我自己去了美国那么多次，我亦都好早前已经同香港政府的官员讲，就是其实香港政策法已经是亮起了红灯了，即这个其实已经是发生了很久的事，而现在去到这一步呢，是正式是会立法，是将这个香港政策法呢同这个香港的人权和民主状况挂钩呢，其实都是预计咗一定会发生嘅事。咁但係係咪一定冇悬念一定会过呢？我相信唔係咁样嘅事。因为点解而家500几个众议院参议院嘅议员 其實佢哋究竟係對呢個法案點樣嘅睇法啦？我見過好多佢哋嘅人，但係我見嗰啲咧，大部分都係關心香港同埋外交事務有關嘅議員。至於其他嗰啲人，即係佢哋究竟係點樣去諗、點樣考慮，有冇人其實係游說佢緊佢哋，叫佢哋唔支持咧？呢、這個我係唔清楚嘅，所以我唔能夠同意講就話過呢個法案就肯定冇懸念啦。即係當然關心香港問題嘅所有議員，包括議會長 Nancy Pelosi， 我見過佢幾次嘅時候，佢不嬲都係好關心香港嘅人權同民主狀況，佢亦都公開講咗係支持呢條法案。咁我相信佢嗰個動力咧係肯定喺度嘅。 咁頭先阿郭榮亨你講咧，就係去見佩洛西嘅時候咧，其實佢個睇法就係關於一個香港人權狀況啊，即係喺呢個咁嘅立法上面咧，就即係。唔多次係即係話係簡單地同一個即係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啊，甚至乎係即係佢以往嘅嗰個經貿關係上面做一個判斷，而係更加多即係滲入咗一啲人權或者政治上面嘅因素喺裏邊。咁如果你咁樣睇嘅話，你覺唔覺得即係有啲建制派或者係即係即係愛國愛港人士咧，就會覺得呢個係一個引入外國勢力介入中國內政甚至乎香港事務嘅舉措，你點樣睇啊？ 我覺得呢啲講呢啲説話嘅人其實係唔明白依一個香港政策法嗰、個本身嘅原意。其實佢本身嘅原意咧就係話，如果你香港係繼續履行一國兩制，係真正俾到香港人一個高度自治，同埋係捍衞佢哋嘅法治、人權，同埋俾到民主佢哋啦，佢哋係會將香港繼續視為一個同內地唔同嘅地方。呢、這個亦都係92年嗰個政策法嘅原意嚟嘅。但係咧，其實一直以嚟啦，如果你香港同北京政府都係有食有力嘅諗住，即係如果你又唔去履行呢一個一國兩制嘅原意，繼續咧喺民主問題上邊咧係拖延甚至而家你見到呢個反送中條例之下咧係去打壓香港人嘅人權嘅話咧，其實外國政府唔好話美國啊，所有外國嘅政府咧，其實都可能會係行呢一步，就係認為一國兩制其實已經係不再存在。如果佢不再存在嘅話，佢點解要俾一個特別嘅？一個審視權或者特別嘅睇法香港咧，咁所以嗰啲話咩外國勢力干預，其實你要明白香港係一個國際城市。如果香港要成功嘅話咧，我哋唔可以閂埋門閉門造車，就唔理人哋點睇我哋香港嗰個國際城市嘅地位。 明白。 如果美國人係唔支持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嘅話，其實香港同其他西方社會同埋美國咧，其實都會脱軌嘅。咁呢個係好重要。 头先所讲咧，其实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咧？其实关于嗰、那个即系政治同埋与经济上面分别问题，因为有一边嘅人会讲咧，就系其实一直以嚟咧，一直所讲嘅香港政策法啊，或者嗰啲嘢咧，其实都系讲紧话，如果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佢有一个法治嘅保障，能够令到外国人喺依一度咧做生意或者即系基本上嘅权利能够得到好好嘅保护嘅话咧，其实系可以嘅。咁系咪依样？嘢系其实涉足到而家讲紧关于啲人权嘅问题啊，同埋一啲政治上嘅考虑咧。 其中一样嘢啦，即系人权嘅关注，但系更加系即系重要嘅就系大家都明白，尤其是今次反送中条例嗰个事件咧，其实国际社会都明白，其实香港而家最大嘅问题就系冇一个民主嘅一个体制喺度。咁咧变咗就系一啲咁样嘅恶法，就算有100万人、200万人上街。佢都係唔肯撤回嘅，即係最近撤回咗啦。但係即係佢都要拖咁耐，搞咁耐， 拖三個月啦， 撤回。咁其實根本上國際社會睇到就係你根本上冇履行到喺基本法裏面嘅最基本嘅承諾，就係、 是、明白 亦都係最重要嘅承諾，就係、是、普選啊嘛。咁所以其實而家國際社會係質疑嘅，就係、是、究竟你基本法同埋中英聯合聲明，你會履行幾多，或者會唔會繼續履行落去？ 明白，拉长少少嗰个个时间去睇咧，就系、是、如果依一刻美国真系立法啦 ，OK， 咁可能大家都明咧，就系、是、北京政府无论点样都好咧，都会望到依一样嘢咧，系一定系有一啲佢哋嘅控制力，或者甚至乎在港事务咧，一定系佢哋会觉得系外国势力一定会入侵嘅。咁喺咁嘅状况之下，如果再讲下一步话要普选，话其实大家头先阿 Dennis 你讲都系要有民主嘅，你觉得北京会唔会仲会俾你去做一个真普选咧？ 其实咧，讲真，讲到去到而家呢一刻，究竟有几多人仲真心相信北京系会真诚地去履行？ 在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裏面對於補選的承諾，反而現在香港人最擔心的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的自由、法治和這個體制是一路是下滑，一路被破壞。 明白，明白。那這樣，郭榮鏗，有機會我們再跟你仔細談這個法案，謝謝，拜拜。